关系公约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方坚决反对。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批评美国介入南海事务，目的在于绑架地区国家，在中国同东盟国家之间搞分裂，逼迫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已经成为南海和平的最大威胁者，亦都成为南海合作发展繁荣的搅局者和绊脚石。罗兆辉在一个国际研讨会表示，美国拉拢日本、印度、澳洲，组建四国机制，又搅局南海，压了中国。世界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南海问题会成为下个星期举行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焦点。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早上10点，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68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3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5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8.6跌2.6。腾讯控股547元，升2元；小米集团25.35跌3.5；圆通速递国际11.34升4.19；美团点评269.6跌3.2；友邦保险80.15升1.5；京东集团326.2跌5.8；盈富基金25.92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334，瑞士法郎8.498，澳元5.679，加元5.936，新西兰元5.249，欧元9.1691。每百日元对港元7.2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8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6点，升299点。港金现价报17,98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68美元，卖出1,94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喺九龙嘅七咸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啦。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而家咧就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喺港岛方面，告士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咧。快线就是有交通意外的，咁啊啱啱清咗场啦，龙尾就排到道路至道，就系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快线嘅意外咧清咗场啦，龙尾就排到去道路至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车龙仲系好长嘅，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丁九桥方向九龙咧就车多少少。另外提提大家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 嘅。咁而家影响到咧来回方向都系挤塞，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咧系挤塞嘅，车龙咧系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咁啊，受到呢单交通意外影响咧，咁反方向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都系慢车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小西湾、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的印尼朋友最喜欢香港的什么美食呢？ 我是 Theodore， 我是印尼人，我喜欢吃小米，因为好好味，冬米好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 Shinsa、 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黄耀祖。 系唔使咁多讲咁多噶啦，因为佢今日要放假一天。 啱啊，曾志豪咧，今日就系家有要事请假一天，所以咧又俾个机会我哋又再聚啦，好耐冇见啊！ 我哋简直好似有限聚令卡住咗喺我哋两个身上面啊，咁样。 七姐蛋咁样样啊，唔知几时再见一次。 或者好似我哋好不和咁样咯，有你冇我，有我冇你噶嘛。因为咧豪仔屋企咧，即系我哋而家即系直播室啦，就两个人喺直播室入边度。开麦，一个就屋企度啦，但豪姐屋企多人啊嘛，而且佢咧而家嗰啲小朋友又要上埋堂咯，系咪？所以咧佢就选择咗咧，喂，我长期驻守， 我翻一至五系啦，你哋两个自己调配啦。 所以我哋两个咧就永远有你冇我，有我冇你咁样啦。I miss you， 哎呀，我都挂住你啊，边度冇样啊嘛 ？OK， 系可以。虽然我哋头先话，其实我哋每一日都有空喺空气之中用声音啊去倾偈，我哋有讲电话啊嘛，系咪？ 啱啱啊，日日都讲啲。 我真系可以见到你啦，系咪？ 系啊。 今日你报天气定我报天气啊？咁而家 近那么远啊，在那遥远的附近之地，未冇遇到阿祖啊 嘛？系啊，终于见到阿天啦！ 不过真系好热啊吓，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虽然咁热，但我哋都系冇得游水。 哦，系， 但 因为佢未开，系啦， 又开啲又唔开啲。 我哋话先苦后，咪先甜后苦啊嘛。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咧，琴日见到呢个限聚令啊，再一步放宽，我谂就第一样嘢，即系代表住我哋嗰个疫情好似诶。行远啲，行远啲，即系七月十四又好，打消音又好，点样都好啦，打走佢，打走佢咁样。 其实咧，即系唔好话成日话，哎呀，政府点解挤牙膏啊？我成日觉得、啊，咁佢都系想睇定啲啫，系咪 需要逐步逐步嚟嘅。 系啊，所以就唔好话，哎，好似啲市民话，哎，做咩咩都闹咁，即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咁。其实咧，可以做早少少嘅呢啲情况，咁唔使搞到。 即做早少少、啊。 即系就早啲系咁样嘅时候咧，咁咪唔使搞到而家今天咁咯。 哦，咁又系，即系上一次佢哋都有讲过嘅，限聚令咧，第三波疫情之前咧，佢哋都觉得好似放宽得太快，放宽得太快咧，就令到第三波出现咗咁样。佢哋一早就讲咗啦，如果今次咧个限聚令落咗出嚟之后，要逐步逐步嘅， 都要睇下睇定啲咁样。 睇啦，我哋话有开心有唔开心嘛，开心嘅地方就系，如果我哋讲紧阿豪仔就梗系开心啦。 啱啊，你唔开心咩？ 我都想，但系都有啲惊嘅。按摩场所咧会系解禁，健身中心会解禁。我谂第一个真系即刻谂起曾志豪，恭喜恭喜啊！咁样啊， 我亦都谂起其他我好中意做健身嘅同事咯。 系， 咁我哋好多大只仔同事噶嘛。 但我自己有少少有个怀疑啦，经历咗呢半年咧，即系疫情唔似半年添啊，系咪？大家就算健身中心有开都好啦，可能都会担心啊，会唔会想再去健身中心？但大家要做大隻仔嗰啲咧，已經有咗其他辦法去做大隻仔噶啦。 我都係，佢哋可以 自家係啦，係啦，户外做都好咁樣。 但你明唔明啊？俾月費噶嘛？ 啊咁又呢個你嘅諗法啫，你明啫。 我唔會覺得做健身嗰啲俾月費冇得去，佢唔會同你攤噶嘛。 如果你覺得喺屋企用咗呢半年時間，可能你跟唔同 YouTube 嘅片去學啊各樣嘢嘅話，其實都做到七八成。咁始終咧，你會覺得人多嘅地方依然會有啲戒心噶嘛，唔係仲會有限聚令啦。你會寧願要嗰個錢啦，即係我交咗月費，一定係我都仲有一定戒心，你點揀啦？咁你 咁又唔使擔心喎，咁有全民檢測啊嘛，你擔心咪去。 即 系 check 咗之后就大家全民就会冇事噶，我又唔系咁睇喎，真系。但如果我哋讲到健身中心咧，有啲位置咧，佢哋呢一个嘅放宽咧，都令到有好多人有一啲嘅问题噶。嗱，例如私人健身中心可以开，但系政府辖下嘅健身中心系未可以开， 即系康文署嗰只。 咁點解咧？ 係啦， 嗱佢係個即佢當然有解釋到啦，但你都知道有陣時佢哋解釋咗嗰啲嘢， 係 咪廣東話嚟嘅咧？我聽唔明咁樣， 唔係啊，係廣東話，但係串埋一齊唔 係，每個字都識讀，但係唔明點解咁樣係咪？嗱呢個就係大家其中一個嘅問號啦。另一個人問號咧，都係同健身啊做運動有關嘅，佢就話。点解戴口罩嗰个咧条尺又系唔一致嘅？ 系啦， 嗱，户外跑步系可以唔需要就呢个戴口罩噶嘛？系咪？ 记住系户外系啦。 但如果你室内做 gym 嘅话咧，系需要戴口罩噶。 啱啊！ 咁又点解咧？ 即系出面其实又危险定唔危险咧？咁样系嘛？ 系啦。 好似话打网球咧，即系户外嗰啲又要戴，都要戴。 系啊， 打网球啊， 打网球系要戴嘅。 系啊，我今朝听到话， 但佢唔系话咧，即系如果睇翻你自己嗰个身体嘅能力咧，如果已经系燃烧紧好多嘅能量嘅话咧，你就可以唔戴嘅咩？户外嘅话， 唔知有冇咧？ 定系室内有冇室内网球场噶？我见大部分都系室外网球场，会唔会室外同室内嘅网球场又会有唔同？嗱，呢个真系唔知啦吓。 我哋即系迟啲真系要整下我哋戴口罩 Q&A， 边啲得边啲唔得？问答比赛 呢个亦都要大家留意住，亦都系问好就喺健身中心嗰度咧。就 系 人数嘅关系啦。如果而家你喺户外做运动咧，限聚令系讲明两个人嘅啫。 系， 但系室内健身中心可以有四个 人 喎。 咁啊， 点解咧？ 咁因为咧，即系 系啦，你都答唔到啦，系咪？唔使帮佢兜喎。 唔系， 我唔系话佢错嘅，但我真系唔明咯。 健身中心其实咧，基本上咧吓。因为每个仪器都是一个人的嘛，其实我想相信可能即是你们都不会四个一起跑个跑步机的。 四步他都讲了每一步的健身仪器和仪器中间要有一定的距离的。 所以即是都很独立和很分隔样。但是那个四人的聚我不知道他怎样聚法。 会不会是有阵时是几个人是他讲到明四个里面可能其中一个是教练这样的。 可能可以小班开班咯。即是三个。 帮一些健身的教练可以有得。 捞啦，系咪？ 一个教练三个同学，或者系两个一个助教咁啊，一个教练两个学生咁都叫有翻生意、啊。 但户外都可以有教练噶，我见好多大家咧都攞住，好似我哋礼拜二做小确幸啫嘛，我哋拉住嗰条阻力带咧，其实你去公园咧好多大只哥哥啊，大只 uncle 添啊，有啲真系都攞住嗰个阻力带咧就拉下拉下拉。都有教练是教户外的健身 的。是啊，但是问题现在他说的、健身中心可以四个人，游乐场所可以四个人，不过游乐场所又说的、又不包括溜冰场的、又不包括麻雀馆的、又不包括、麻雀馆还有哪里、 但其实他都有开放很多地方的、例如呢桌球、大家可以去篤波了、真的、 可以啊，是啊，因为都几距离远的嘛。 但他又好像篤波可以四个人、即有些真的不明白的。可以， 所以真系要 陈宝玲，你可以出嚟啦，可以碌保龄球啦，保龄球场可以开翻啦。 系啦，卡拉 OK 又未得，夜店又未得嘅。 系啦，所以我哋就话咧，即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噶。譬如我见到手上面揸住另外一个报道咧，就系、是、讲到啊，嗰啲酒吧业啊，佢就话咧未谂得明啊。嗱，因为咧食肆咧就可以由听晚开始啦，延长个营业时间啊，即系堂食嘅话，去到夜晚黑十点嘅。 系， 即系佢就话， 即系加一个钟啊。 系啦，咁当然啦，我有睇嗰啲就可以。即系餐饮业啊，开心高兴啦，即系佢哋都会讲噶。有啲就话可能可以做到多一转半转，系咪？我哋嘅局长又咁关心我哋，就话、是、见我哋食得好急啊嘛，系咪？咁啊，俾多个钟头你食咯。 其实咧可以咧，即系如果去到十点咧，真系可以走两转嘅。我想话六至八， 八至十咯， 系 啊， 做两轮生意噶。 茶餐厅嗰啲可能做多几轮，做多咗两轮添啊，可以咁 样。不过又要睇下个人手可唔可以一个净系招呼你落单，一个净系招呼你执碗啊，嗰、那个吓，一个招呼你传菜啊。 但系咧，譬如酒吧业就会话啦，会唔会又有一啲不公平嘅情况出现咧？嗱，因为酒吧业咧就攞酒吧牌啦，餐厅咧好多时候咧就攞紧餐饮加酒牌两样嘢嘅。 系， 佢话而家咧嗱，酒吧就唔开，但系啲人如果都想见朋友饮酒嘅话咧，咁点咧？可能我就约咗阿田，我哋两个咧就喺间餐厅度。其实晚市你六点可以坐低噶啦嘛，你食少少嘢，你咪开一支酒，开完一支酒又一支酒。其实嗰个咪系平时喺酒吧会做嘅嘢，最终嗰、那個。几个钟头佢哋都系冇戴口罩，但系餐厅就做紧嗰啲生意啦，可以。但系酒吧咧，真系佢哋停咗好耐啦，因为佢哋 明白可以唔可以限时啊？又即系每台最多两个钟咁样，跟住咁佢咪即系吓知难而退，咁跟住要走咯。 所以 佢哋都想翻做生意噶嘛。 当然啦，因为 限翻个时俾啲客，喂嗱六点嚟，我哋八点要走啦，我要翻台啊，咁样都明噶。 即系你话酒吧业啊？ 酒吧都要咯。 我唔知道啊，所以佢哋而家就有啲咁样嘅情况啊。酒吧业咧就会话啦，纯酒吧就唔开得，但系餐厅酒吧咧就可以又卖嘢又食嘢又饮酒。 系、 咁佢就话会唔会又系一个双重标准呢咁样 咁啊，唔系，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定风险啊，即系我哋政府稳阵啊嘛。 因为曾经试过有酒吧群组出现过，系咪 咁咯？所以咧就咁，但系泳池咧，泳池成日都话嗰个风险好低噶嘛，海滩都系噶嘛，系冲凉。嗰、那個唔得嘅啫嘛， 佢而家就算健身中心都要提一提大家噶，大家可以去做健身，但唔可以沖涼噶嚇。 係啊係 啊，因為嗰個風險高嘛。佢而家咪制止啲風險高嘅地方，叫你大家啲人，真係盡量少去啊。 有一個我唔明白，我諗係我唔明啦。首先我唔識溜冰啦， 係啊， 我成日覺得溜冰場係相對地好似安全啲， 因為有空曠飛嚟飛去，啲人又唔會聚集㗎，係咪？ 即 係 而家唔拉籠啊， 佢就拉籠啦，傻豬。 阿點唔去溜冰嘅話，就冇人拉籠㗎啦。 啲啊， 咩啊？ 局长司长就谂话，仲系拉龙嗰个年代，为佢担心啊！个个打晒波头， 呢个有道理，呢个有道理啊！ 被带动，灯花开了，热灯变放松，小穿盔甲。 接通。便接通。下秒钟。便够钟。大热天到了终掉极光。你会的冷汗在我脸庞。我一身中冰川干涸天空。 林峰啊，熱能放鬆。 你頭先有個忠告俾大家喎，係嘛？ 係 咪而家講嘅你想？ 啊要啊！ 你用翻你頭先咁樣同我講，睇下有冇香港有冇任何嘅聽眾聽得明你講乜嘢？桂花田乜嘢？ 咁啦，多謝你糾正我啦。 唔係，我都好笑啊！你講嚟聽下。 好啦，我最重要就係咧要戴口罩同埋唔好搭台。 你頭先唔係咁講，頭先阿添話，不記住要提翻我哋嘅聽眾啊，要戴口罩唔好 搭台。 咁我就喺度諗 啦，同埋 咩叫戴口罩？唔好搭台，我連我都唔明白你講咩喎咁樣。 即係話出外食即係出去出面啦。係。不論室外室內都好啦，要戴翻個口罩。 係。 仲有，如果去食市食嘢嘅時候咧，盡量都唔好搭台啦。 呢個都係，所以我自己都即 係搭飯都唔好啦，係啦。 帶飯嘅機會我就會多咗。 係啊，帶飯咧又要聽翻我風頭火勢講下，有一啲咩菜唔好咯。如果唔係咧，擺曬致癌物質落個口喎。 聽翻啦，係咪啊？但其實除咗即係你出去食飯之餘咧，都仲有一個選擇嘅。呢、這個選擇就係我喺過去一個禮拜咧，喺我人生裡面發生咗嘅一啲事。 做咩好似講到咁浪漫咁嘅？我咪要 喂，都浪漫㗎，同埋真係好少聽我會做呢樣嘢㗎。 你同阿摩尼公主燭光晚餐啊？ 又唔係燭光晚餐， 定係加埋啊？ 但我成功地入廚房，我學整蛋糕嘅，因為疫情。 哦， 其實嗱，唔係有人生日啊，即係只不過咧整一啲蛋糕咁，我又中意食甜品，我隔離嗰個又中意食，跟住就整啲。跟住就连阿祖都成功入厨， 可以整 咗 个好蛋糕， 几个添啊！ 成唔成功先最紧要， 成功啊！ 系咪你隔篱嗰个教你啊？你隔篱嗰个整蛋糕真系一流，我想话俾你听，即系有酒店，系即系有酒店级嗰个质素啊！ 佢整嗰个唔难嘅，我整嗰个都唔难，同埋我想讲咧，如果我都得嘅话咧，大家都得啊吓！ 啊，最紧有仪器啦，同埋 其实仪器都唔复杂，你要有焗炉咯。 哦，系咯。 但如果唔系嘅话咧，电饭煲都整到嘅，因为我整紧嗰个咧就系日式嘅芝士蛋糕。 哦 ，OK，OK，OK。 所以系一啲都唔复杂，原则上其实你都我都系跟住网上面嘅片，逐个逐个 step 跟住佢做。 你系咪咧？只鸡蛋几只？盐几多？佢后 系啊 ，cream cheese 系啦系啦 系啦， 一个揿住。 系啊 ，lemon juice 几多 gram 嗰啲，我真系逐个逐个睇住咧，跟住就成功咗，仲好，因为太成功啊！我 encore 啊！我第一次做咧系礼拜六。因为我礼拜五唔舒服，咁已经即系冇排气，咁咪屋企又冇嘢做，咁点咧？ 咁你又唔舒服，你又肚又唔舒服， 系啊！ 你成日都肚屙喎，你只蟹真系跟你一世噶。 你呢个系诅咒定系？ 系只蟹诅咒你啊！ 你冇得食，你葡萄我啫，你咁样。 我俾你成日屙啦。 系啊，咁跟住冇嘢做，咁点咧？唉，又唔出得街咯，又唉，礼拜六日又咁，净系又开始落雨咯，又晒唔到太阳。 哦，咁我睇咗，我喺屋企咁点算咧？ 系啦，跟住我就开始睇网上面嘅片啦，就见到呢个，哇，真系唔系咁都整唔到啊！黄耀祖，好简单啫，咁样。 网上面真系好多片睇嘅。 仲有所有嘅嗰啲嘅 材料，好简单， 屋企已经有啦。 哦， 咁我咪 淨係爭個 cream cheese 啫，因為 cream cheese 自己屋企真係冇，咁就點隔離嗰位幫手慢少少啊咁樣。 好啊， 買咗之後咧，我成功地整咗，又唔複雜喎。到嗰日完成咗之後咧，太成功啊，連工人姐姐都讚好。 哦，咁啊，跟住又再 encore， 因為材料買咗喺度，不如再更好咧。 係啦，因為其實佢都有少少，可能未必每個人屋企都有嘅，譬如有啲麵粉啊、低筋麵粉咁樣。 係啊， 咁啊，屋企有麵包機啊嘛，平時都有整麵包嘅話咧，呢一啲嘅材料屋企又有咯。变咗连阿祖都成功入厨啊，个卖相仲几靓添啊！你知唔知啊？ 早阵子即系都早一排啦，唔知喺四五六月啦，即系冇百无聊赖啊嘛！啲细路又唔使翻学嘅时候咧，我都同佢哋一齐喺度整紧啊，整紧个朱古力蛋糕， 咁 啊材料又系真系劲唔复杂嘅，低筋粉。蛋白同埋呢個奶 係咪都係網上面嗰啲教學短片度睇到？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啲屋企人咧分享我，喂跟住佢做啦 ，OK 一流，哇嗰、那個叫做咩啊？古早蛋糕啊！系咪你啊？古早蛋糕咧非常之好味，系啊！其实放假或者得闲冇嘢做，亲自做下整蛋糕都 OK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普及检测计划有49000个样本完成检验，暂时未有相关结果数字，但是相信今日会有公布。被问到政府之前提过每日检测量可以达到300,000，陈肇始话检测样本涉及流程问题，并非可以立即运送到实验室，一定有时间差别。政府听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被问到点解麻雀馆唔能够重开，陈肇始回应话要逐步有序放宽，如果全部恢复，担心人流会增加群组爆发风险。至于酒吧亦都唔能够重开，陈肇始重申要逐步去做。被问到完成普及检测之后是否放宽二人限聚令的契机，他说要视乎整体结果会继续分析，令当局更掌握社区的隐形传播情况。明天起部分处所有条件恢复营业，当中不包括游戏机中心。持牌游戏机中心商会秘书罗小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业界感到相当失望。她说较早前与当局商讨防疫措施，业界曾经指出可以完全配合，包括室内人数可以减少至正常的一半，客人在室内聚集的机会不大，因为大家都投入在各自的游戏机，工作人员在客人玩游戏之后亦都会即时清洁消毒，但是无奈目前仍然需要继续关闭。罗小姐又说，业界已经停业超过3个月，当局早前给予每间游戏机中心100,000元资助，帮助不大，部分中心需要借贷交租和支付薪金，虽然经营艰难，仍然希望撑得一日得一日。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领6名政治局常委以及久未露面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纪念二战和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仪式早上10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以国家名义向抗战烈士致敬。习近平等人身穿黑色西装进场，向抗战生还者致敬。献花仪式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现场先奏唱国歌，众人再向牺牲的烈士默哀，并且举行献花篮仪式。抗战烈士的亲人和家属、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代表、北京各界代表亦都有出席。 美国进一步限制中国驻美外交人员的活动，规定高级外交人员到访大学校园或者同地方政府官员会面之前，必须获得国务院批准。中国外交人员在外交场所以外举行超过50人的文化活动之前，同样要先获得美国国务院许可。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共长期对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设下重大障碍，华府是回应中方的限制，强调只是要求对等。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再次对中国外交领事人员无端设限，认为制造障碍，是粗暴践踏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方坚决反对。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1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4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7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4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7元跌4.2，腾讯控股547元升2元，小米集团25.25元跌5毫，圆通速递国际10.42元升3.29元，美团点评268.4元系跌4.4元，京东集团324.4元跌7.6元，友邦保险80.2元升2毫，盈富基金25.94元升1.2元。中芯国际24.65元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6，人民币6.82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1点，升313点。港金现价报17,98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02美元，卖出1,94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泽安村。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咁啊有交通意外，咁但系肇事嘅车辆咧就移咗埋去影线，咁所以而家影响到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加上快线有工程，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小西湾，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西沙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英文啊，唔知点解我成日喺厨房度跣亲啊！ 哎呀，七月啊，有污糟嘢啊！ 真系有污糟嘢啊，不过系油污同埋水渍啫，抹翻干净佢就冇事啦。 我仲行行下咧，成日都撞到棘亲添啊！ 哎呀，都话唔吉利咯，执执啲风水啦， 执就执啦，不过执好嗰啲杂物，唔好阻住嗰啲走廊同埋通道。 咁我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食肆安全齐做足，家人开心又幸福。 风骚浮云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粮啊？ 叶波兰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你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风头火势啊，好多日都冇见过我呢个拍档，系啊，电话日日见，但系日日听到佢把声，仲日日做3个钟头节目，但系见到佢样吓啊，又真系。嗰份啊，好熟悉嘅面孔啊，跟住我哋就话一翻嚟就话喂，几时约啊？几时得闲啊？你唔好忙完未啊？行好扮忙喎、啊，啊忙里偷闲整蛋糕都唔嚟约我呢啲好唔好朋友啊？约埋几只脚一齐咁啊，多双快咧都系系啦，我哋哎呀，近排都系因为咧都系忙于佢嘅即系都系最爱嘅其中之一嘅就系舞台剧啦。希望佢啊可以能够10月嗰时顺顺利利可以演出俾大家观众去再。欣赏下啦，佢系边个？佢咪就系剧帝黄耀祖。 呢个 show 咧，究竟下个月开唔开到呢？其实都仲未知嘅。但当然啦，我抱住好积极、好正面嘅谂法啦。因为可能呢一个咧，我琴日同个朋友倾偈都话，其实我成世人咧，即系如果你话临死之前有10件事要做嗰样嘢咧，这个系唔会喺个呢、这个 show 系唔会喺个 list 度嘅，因为我直情唔会摆落去。因为我冇谂过，原来我有机会会用一个歌手嘅身份，同全队嘅管弦乐团做一个 音乐会。即系你做 张学友啊？咁唔系我一个人啦，首先咁详细嘅内容，即系、哎、所以你睇讲到呢一度嘅时候， 我 自己都估唔到。而你谂下，即系如果即系俾人哋拣得到，都可能系一个唱得之人啦。我日日要承受住曾志豪喺我面前度唱歌，你话几恶劣啦嗰件事。 喂，但系见到你，哇，真系荣幸嚟噶， 我 想话。 好， 你谂下人哋管弦乐团讲紧， 我到而家我都 等本去学唱歌，真系需要咯。 系，所以有阵时真系要准备咯。所以我好多个月之前，我就自己一对一去学唱歌。 好认真，呢、這个就系 要做得好啲， 就系黄耀祖。 希望做得到啦，应该。今个礼拜可能会宣布噶啦，可能会做唔做到咁样。头先讲紧咧，如果有得演出嘅话，即系呢个都系我嘅专业之一啦，咁啊，梗系开心啦。不过我谂有好多好多香港嘅朋友，琴日睇到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嗰、那个心真系沉到唔知去咗边啊！唔系净系讲紧你有冇养宠物，你系唔系喜欢宠物？我谂有人性嘅朋友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都会有好多问号啊！ 點解會係咁嘅？因為事關咧，其實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喺深井嘅一個嘅私人屋苑嗰度啦，就發現咗有啲乜嘢出現咧，真係好慘，唉，即係有啲激動添啊！因為咧就發現當日咧就有好多隻嘅動物咧就被懷疑啊，有30隻嘅寵物啊，由高空啊俾人哋掉咗落街，咁有部分就過咗身啦，有18隻動物係過咗身嘅，而有12隻咧就飽受驚恐同埋折磨啊！不過，昨日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律政司那方面将会不起诉2名的疑犯。咁当然啦，法律嘅嘢我哋唔係最认识。佢哋亦都有讲到嘅两大放生咗唔係啲动物啦，喺呢两位疑犯嘅原因就係话因为冇目击者，亦都无法证明边一个係宠物嘅主人，所以就选择咗唔起诉。其实过去睇返啲报道呢，过去呢半年里面到啦，好多唔同嘅机构啊，佢哋呢都真係做咗好多嘢，尝试去帮手啊，去推断呢件事真係有需要有人绳之于法。讲緊咁多条嘅生命啊，例如呢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呢，昨日就发表咗一个措辞非常强硬嘅声明啊，指出啦今次嘅惨剧呢总共係夺去咗18隻动物嘅生命，令到12隻动物呢係饱受惊恐同埋折磨。不过而家嚟睇呢係冇人需要为呢一个极度残忍对待动物嘅事件呢负上法律嘅责任，觉得非常之难过、愤怒同埋失望嘅。佢哋亦都有讲到咧，话其实喺过去嗰咁多个月里面度啊，佢哋亦都有咧一直咧尝试去帮助警方嘅调查工作嘅。即系佢就话咧，佢哋都知道啦，随后6个月嘅调查期间咧，佢哋向警方咧提交咗好多份嘅兽医报告啊，指出令到动物死去或者受伤嘅原因咧，系好可能啊同高处堕下有关嘅，而且咧。就算是可以生还的动物身心受到的创伤的情况亦都有向到执法部门表述，期望有关的资料可以协助到警方向到这些涉事的人士作出起诉这样的。立法会议员很多动物的专家等等等等，在昨天就是这个律政司就提出了不起诉的时候都走了出来讲话这样。当然都是那句，我唔知点样先至可以起诉，点样可以唔起诉啊？但肯定有一件事就系、是，其实呢两位嘅疑犯喺警方啊捉咗佢哋之后，佢哋系选择咗冇讲嘢，即系佢哋冇讲承认或者否认。我谂如果我哋揾翻古代嘅包青天嚟讲咧，可能佢都会不断去审问，点解你唔承认啊？又或者如果佢系俾人屈嘅话，你都会击鼓鸣冤，唔系我啊，大人，唔系啊，我冇啊，我冇啊，我冇啊，佢哋冇做到，其实系咪代表住一啲嘢嘅咧？如果我俾人屈啊，哇，我大大声讲 no no no， 唔系啦，系咪？所以我都唔知点，但系。在这件事上面他们都讲到明白了，因为呢香港现有有关于虐待动物的机制呢是依循住一些法律是需要在半年之内去提告的。2月到现在其实都过了半年的时间了。有可能啦，有人就会觉得可能律政司认为案件的证据不足以放弃的。但阿祖肯定一件事是这件事不可以就这样完结的。即係如果就算你覺得啊呢一、這個呢兩位嘅疑犯係唔夠資料、唔夠原因去起訴佢嘅話，係咪代表住18隻動物佢哋嘅生命可以就咁完，即係唔需要原因嘅？死咗就死咗，佢哋都發現係俾人哋抌咗落街嘅，由高處真係唔需要處理。我諗呢一個咧，真係對所有嘅動物，又或者對所有嘅生命啊，落咗一個好唔明嘅原因，就係、是。乜原来生命系可以咁样被夺去咗，但系唔需要负责任。我系好希望咧，即系讲紧动物嘅法律啊，讲咗好耐要去立法，但我已经觉得动物法律系更加遥远嘅事。起码呢一单嘅 case 唔好就咁完结咗佢啊，因为的而且确呢两个疑犯又好，其他人都好，的而且确系有一啲犯咗法、做得好错好错嘅朋友，佢而家系未被绳之于法嘅。风头火势，虽然我呢位拍档就冇养动物啦，冇养宠物，不过呢我头先返嚟同佢讲呢单新闻嘅时候呢，佢都第一个感觉就係话係啦，点解嘅好残忍呢、啊、件事。我估所有有人性或者少少人性嘅朋友睇到呢单新闻都可能会有相同嘅感受啊。当然我哋依然我呢位拍档起码可以俾到多啲正能量我。所有问题都一定可以解决，呢个係佢嘅諗法嚟㗎嘛。佢就係桂花田。 不论动物啦，系嘛，或者人啊，更人就更加啦，系要好好保护嘅。啊 ，OK， 咁啊，所以希望咧就相关人士唔好即系希望。寵物是用來愛惜的，不是被你這樣虐待，還有希望都真的、有少少懲戒是需要的，因為你譬如駕車你撞到牛，你那個人都要受罰，是不是？更何況他這樣刻意地是的，法律的事我們真的不是很清楚。虽然教育局咧就讲咗啊，话咧九月23号咧有限度啊，俾啊小一、小五、小六、中一、中五、中六嘅同学仔先行翻学，系啦啊！但系咧咁呢三个礼拜都要视像上堂学习噶，系咪？我喺我面书嗰度咧见到几个朋友咧就影低咗佢嘅仔女历史性嘅九月一号喺在家齐齐用电脑开学嗰一刻，我其实见到都几难忘嘅。咁我见到朋友咧分享啦，两个仔女又有啦，两个仔仔又有，两个女女都有啦，都乖乖地咧吓，着住咗整齐校服啦，咁啊，就视像上堂，咁啊，其实都好难得噶啦。但系系有啲小朋友咧，真系未必能够集中啊，因为咧即系父母早出晚归啦，要翻工啦，要搵食噶嘛。咁佢哋嘅小朋友咧，可能咧就要靠工人姐姐或者系佢哋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去照顾，就难免咧会坐定定。嗱，有临床心理学家咧就话啦，五至六岁嘅小朋友咧对感兴趣嗰啲啊，即系对佢嗰啲有兴趣嗰啲事物咧，只系能够集中10至15分钟，但如果冇兴趣嗰啲咧，就得5至10分钟添。嗱，讲紧5至6岁吓，咁啊大少少6至7岁嗰啲就好啲啦。咁咧就可以有成半个钟嘅，咁点算啊？专家就话啦，为免咧因为屋企有其他人，又或者咧嗰啲物件啊，令到佢哋分心啊，父母咧就可以咧就点样咧？父母可以咧用呢个白板啦，即系嗰啲咧，我哋成日用啲三 P 画嗰啲白板啦，又或者用张白纸就写住。保持安静，专心上课，放喺咧佢小朋友咧学习上堂嗰时嗰啲当眼处。第二咧，嗱，人人都中意赞同埋赏噶嘛，系咪啊？即系赞同埋奖啦咁。呢、这个时候咧，可以咧同小朋友讲，如果咧做到一定嘅要求，例如啲咩咧，唔会乱咁揿个电脑掣啦，唔会周身喐啦，唔会成日大叫啦，唔会同同学唔集中咁同佢倾偈嘅时候咧，落堂之后咧，就奖佢平时佢中意做嘅嘢，或者咧系食嘢啦，或者系玩下玩具。咁啊，小学生咧仲可以咧有储星星啦，或者系储一啲贴纸咧嘅计划啦，俾佢哋。咁啊，等佢哋觉得咧，我自己都能够做得到嘅，系啦，同埋我哋向住个目标，系啊，我乖多一日咧，我就可以点点点噶啦，我就可以食雪糕啊，我可以玩一个钟头游戏啊，咁样或者打机咁样，都系一个奖励嚟噶。第三。知道咧，我哋香港居住嘅地方真系好细吓，唔系人人都可以有间房可以俾同学仔咧在家上堂，但系都要有执好个位咧俾个小朋友视像上课噶嘛。嗱，呢个位置唔该，周边咧嘅玩具啊、电话啊、游戏机啊、杂物啊等等啊，或者多出嘅文具都系嘅。啊，唔该，父母或者系照顾嘅屋企人咧，尽量。唔好摆出嚟太多同埋咧，佢哋屋企人咧就唔好发出太多嘅噪音最紧要就系咧，即系佢当佢上堂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好骚扰佢，又唔好去开电视唔好同埋你嘅手机唔该夹埋静音啊！真系啊，你咁样咧，啲外来嘅声音咧系都会几阻住佢啊！喺呢个时候，咁啲父母或者照顾者咧或者工人姐姐最好做啲咩？呢个时候梗系用个耳筒听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啦，系咪？系啦。最后咧就系咧同呢几个星期咧调整一下同学仔嘅作息时间，因为而家唔使咁早起身啊嘛。虽然你话8点钟啫，但系佢可以7:10就起身啊。平时又唔系噶嘛，7:10佢要翻到学校噶啦嘛。真系趁住呢个时间，真系咧俾佢哋早啲起身跟住咧就早啲瞓。咁希望可以咧尽快去调整翻佢哋嘅翻学嘅心态，呢、这个好紧要啊！ 拥抱，生怕门开，靠在门前为。 我期待卖弄着小可爱，已令人完全忘掉为何感慨。就算再重要，原来紧要不过抱在怀内，对你再宠爱，从来不自使我攀山涉海。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懂得趁我，比他依恋我，什么都需要我。无奈你有多么久到我，未可开花结果。 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上 食鸭仔， 系啊，肥妹仔早晨啊， 好挂住你啊，收一扯佢今日一一猪啊， 系啊，我哋需要小班教学啊，今日得我哋两个，但系仲有好多听众咧听住我哋停课不停学啊嘛，系咪？ 各位冚唪唥小朋友， 啊、早晨，可能佢哋都翻紧学，但系唔知点解琴日咧，我以为佢哋翻学啦，都打嚟玩呢个猜猜我是谁，佢哋好多人打电话咧，琴日好多小朋友、啊， 但系因为开学第一二日咧系啊翻几个钟噶咋， 系咪啊？ 系啊。 所以咧，今日我就決定咧，同我哋嘅同學仔一齊分享咧、 啊、 多啲關於動物嘅知識。 啊啊、 可能咧，佢哋都好中意嗰個動物，但原來佢哋有啲咁特別嘅資料，可能大家就唔知道啦。 係咩啊？你講咩啊？ 今日我哋要講，首先係澳洲嘅代表。 啊，袋鼠。 冇錯。 啊，袋鼠，澳洲嘅代表係袋鼠，仲有嗰只咧。成日揽住人放嗰只树熊都系 啊，未必讲到晒咁多，我哋咁讲咗袋鼠先啦，咁样。因为咧，原来袋鼠咧有一啲嘢，我先知道，原来都几残忍噶。 你讲佢个人，系咪即系佢嗰只动物本身啊？ 佢哋嘅本性啦，尤其是佢哋嘅妈妈，可能佢哋都唔想噶，但系原来有啲咁样嘅事情噶。 佢见到人就打噶啦，系咪啊？ 又未到见到人就打嘅，佢反而系对自己嘅小朋友有少少残忍。 啊！佢食自己小朋友啊， 又未到食嘅，佢冇你咁大食啊！你冷静啲先啦，肥妹仔，你同你妈妈就话会食人啫，系咪先？ 咁我依家食唔到我啊！ 原来咧，佢哋系咁噶，因为咧，妈妈袋鼠啦，佢哋生小朋友嗰阵时咧，每一胎咧系会生三至到四个小袋鼠噶。 佢啊，系咪拣翻啲咧精精叻叻咧，即系好似我依啲咁啊？跟住其他蠢蠢地就唔好似你咁，唔要佢噶。 如果你头先 先嗰个推理系啱嘅话，你妈妈第一个就唔要你啦。 唔系，佢就要咗我去叻，我系叻咯。 咁我谂你妈妈都真系太唔聪明啦。 你唔使咁 样噶，原来。但系佢哋就唔系咁噶，就话咧，原来妈妈袋鼠啦，每一次咧会生三至到四个小袋鼠啦，跟住佢哋咪会喺妈妈袋鼠最特别嘅地方，系有个袋噶嘛， 系 咪？系 啊，佢个佢咩袋嚟噶嘛？ 系啦，佢就咧有会爬入去个袋里面度啦，因为咧即系妈妈要喂奶噶嘛，咁样咧佢哋咧每一次咧就只可以咧有两只嘅小袋鼠可以喺妈妈个袋，即系佢嗰个 袋 入边咧， 去到饮奶啦， 去到饮奶啊，所以就算生咗三四只咧，都只系得两只可以进入妈妈嗰个袋度。 咩啊？咁佢啊轮流噶嘛？ 佢哋可能动物嘅特性唔一样，唔同我哋轮流咯。 即系边度霸霸咗个头位，就跟住嗰个有得生存啊？ 你可以咁样讲噶。 咁 每次两只咯。 咁佢生咁多，但系得你要得两只啊？ 可能佢都唔想噶，我都唔知点解啫。但系呢一个就 系 真实嘅情况嚟噶。 就攞埋嗰啲过去哦。 咁所以嗰啲咧，同埋咧，佢哋咧呢啲袋鼠 B B 出世嗰阵时咧，佢个 size 啊， 系啊， 系得一粒花生咁大噶啫，咁细粒噶。但系后屘佢就会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变成咧大约个身高有成1.6米咁高啊！ 哇，好夸张啊！多谢你啊，细眼仔。 大使馆批评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再次对中国外交领事人员无端设限，认为制造障碍，是粗暴践踏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方坚决反对，认为华府此举和标榜的开放自由理念背道而驰。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为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开展相关活动提供支持和便利。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早上十点，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6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61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8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5.6跌5.6，腾讯控股542元跌3元，小米集团24.9跌8毫，美团点评264.8跌8元，圆通速递国际9.82升2.67。京东集团324元跌8元，友邦保险79.95跌5仙，中国平安80.9跌3.5，盈富基金25.84升2仙，中芯国际24.6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33，瑞士法郎8.497，澳元5.676，加元5.934。新西兰元5.243，欧元9.1664，每百日元对港元7.2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1点，升313点。港金现价报1798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37美元，卖出194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啊，咁现时挤塞咧，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就系呈祥道方向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系有坏车阻路噶，而家龙尾就去到北架山花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啊跟进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清咗场啦，咁但系咧本身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快线都系由于工程影响咧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丁九桥啦，去九龙方向，由于咧有配合工程，咁所以快线咧系需要暂时关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立荃湾落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一段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方向鲤鱼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西沙路翠拥华庭方向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要保持身体健康，必先要做到营养均衡。听下人山休社顾问注册营养师黄咏玲教下大家要点样做啦。 一个礼拜咧都应该要有啲红肉啦，即系猪肉、牛肉啦，跟住之后我哋会有鱼啦，咁同埋咧我哋可以有鸡肉咯。咁如果真系觉得自己可能肉食得唔够多嗰啲咧，其实我哋都会建议咧买啲干豆，即系例如黄豆啊、红豆啊、红腰豆啊，咁跟住煲饭嘅时候咧就落埋啲豆落去，咁就好似即系煮一个我哋叫做杂粮饭咁样啦，咁咧就可以食翻多少少蛋白质啦。咁但系当然有啲咧佢哋会惊咧话好硬嘅，咁我都会建议佢哋可能浸过嘢啊，又或者用啲热水浸过一阵咧，先攞去煲咯。我哋都要谂下我哋嘅免疫系统咧，其实好多都系蛋白质嚟嘅，而好多老友记咧，我自己嘅经验咧都话俾我知，其实佢哋系食唔够蛋白质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是啊，时间呢来到11:11啊，3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7%，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是啊，今日曾志豪请假一天啊。 我哋两个撑开脚啊。 是啊 ,OK 啊。是啊。几好啊，我人左头左势啊。 是啊。其实睇报纸呢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嘢。 学到好多啲咩呢， 例如有人犯咗法、你就唔好学佢啦。 我、当然啦。 唔好学佢。 但我哋要警觉㗎嘛。 冇错。 咁样原来是犯法。 正所谓咩骗徒 嗰嗰啲手法系点啊？ 层出不穷。 系啦，佢今次真系骗图喎、 啊。我真系咯、 啊。佢攞嗰张图啊，图片个图啊，嚟呃人啊，仲要系呃我哋嘅政府添。 我之前咧喺风头火势讲咧，哇，有冇搞错？真系离谱得好紧要啊！咁啊，仲话有冇相关嘅政府部门咧去拉嗰啲人啊？咁样喂，政府呃政府钱好大件事噶嘛？ 系啊。 哇，今日即系琴晚佢 呃边个钱都好大件事嘅，其实 都系 政府相对地好多钱嘅，其实但都唔可以呃佢 钱。政府钱我哋都有份噶嘛，你明唔明？ 即系我哋嘅钱啦， 系 咪先？ 咁啊，變相我唔知道有幾多份 我哋被騙啦，係嘛？ 係咯， 我哋食鬼咗，哎呀，上 A 一啊， 即係咁啦。哎呀，琴日真係睇到一新新聞咧，覺得真係要拍兩下手掌啊！ 嗯， 啊，商業罪案調查科咧就係琴日咧就拉咗15個人， 係 咁啊，懷疑咧佢哋咧就欺詐咧政府嗰個叫抗疫基金啊， 係啊， 啲救命錢嚟噶嘛，係啊，點可以咁樣嘅冇人性啊？嗬， 夾埋咧想嘗試呃成400萬元嘅資助啊， 380幾萬啊，近400萬噶、啊、喂，這個真的剛剛初階而已，陸陸續續可以希望可以捉得更多、啊、 但 我想說呢、yeah. 你當你看完個內文看到他們用什麼手法去騙的時候是是是是你又會覺得什麼你真的覺得政府這麼容易騙的嗎 是、啊、 喂你留到這樣你想著騙人錢不是吧這樣的 喂還有為什麼你花那麼多心思去騙這些錢為什麼你不去想想正正經經去做份工呢 但不是這樣想佢如果呃得到嘅话咧，佢哋有啲就讲紧，哇！自己有十几间嘅铺头啊，每间有5个员工啊，嗰度讲紧咧，即系唔系咁多个人夹埋啊，十几个人啫嘛， 系啊， 可以呃到差唔多成400萬、啊。 呢、這个数字真系好夸张噶。 但如果你真系要呃人钱或者你要赚钱都好啦，真心要付出嘅， 系、啊， 因为你睇到佢嗰啲内文咧，就系话佢点样尝试呃，你就会觉得其实即系讲真，我同阿田啊。唔系私家侦探添啦，系咪？我哋都唔难发现，有冇搞错啊？你咁都谂住呃得到？ 最离谱就系咧，即系我哋而家慢慢讲下个内容啦。咁啊，即系而家咧讲紧欺诈罪啦，因为盗窃罪嘅条例16A 咧，欺诈罪啦，同埋刑事罪行条例73咧，行使虚假文件罪咧，一经定罪，最高罚呢个14年嘅监禁噶吓。咁我睇咧，左望右望咧，佢哋咧，哦，真系咧都好积极咧，佢哋去追访啊，因为。佢哋嗰啲抗疫基金嗰啲雇主名单咧，会列晒出嚟噶嘛？ 系公布嘅， 公布噶嘛？咁即系话你嘅名啦，你个公司名啦，你嘅地址、电话咧有晒嘅。咁佢哋真系见到咧，哇！点解零雇员你都申请咗钱噶？ 哦，零雇员之前就有讲过啦，有其他嘅例子都曾经捉到过啦。 咁跟住咧，佢哋走访到去，真系跟翻个地址走去嗰个地方咧，佢话敲门啦，佢问啊。请问你是封锁公司啊？唔好讲封锁，我哋冇呃人嘅。你系 ABC 公司啊？佢唔系，佢唔系呢度写到明 ABC 公司、啊。咁 你哋就申请咗呢、這个 抗 疫基金， 系啊，冇啊，冇、啊，我哋唔系啊，咁样就又冇咗啦。跟住有啲人系搵屋企嘅地址咯。咁啊，即系咁去大大厦，因为嗰人佢哋唔可以上去人哋楼屋企噶嘛。咁啊喺楼下咧嗰、那个叫做 管理处， 管理处唔系揿 钟仔， 揿嗰个机嘅时候咧，譬如18楼 C 咁啊，咁样噶啦。咁啊，跟住话。请问你是不是 ABC 啊咁样。我唔系、啊，我唔系、啊，你申请个人经金冇啊，咁啵一声收咗线咯。 但佢哋有冇话咧？佢哋呢啲资料喺边度揾翻嚟啊？即系点解会发现连讲真，连记者朋友、电视节目嘅资料搜集员、啊， 咪就喺个 list 里面公布晒噶嘛？ 佢公布晒咁多，佢都要知边一间系假，佢系咪逐个逐个打啊？咁样 啊？唔系，佢见到系零嗰啲啊，即系 零雇员、 零雇员嗰啲，点解都申请得啊？ 系、 当然佢唔系，譬如申请咗好多钱嗰啲就佢冇啦，佢就系佢话点？莫名其妙，點解嗰啲冇員工，但係點解佢哋又申請到錢啊嘛？因為啲錢都係俾員工噶嘛，叫做咁。 係啦，嗱呢一啲咧，另外仲係莫名其妙嘅咧，例如今日報章有四隻大字寫住叫做 P 圖奪鋪。 係啦，咩叫 P 圖咧？咁樣 P 圖大家知點解啊？但點解 P 圖即係你咧用呢啲應用程式啦，執過張相之後咧，成為咗呢個鋪頭咧？嗱，有以下嘅例子嘅嗱，例如有啲人咧就要呃呢個嘅防疫基金啦，就嘗試用第一。一个方法啦吓，佢哋咧就系佢话，譬如咧有人声称系从事呢个酒类零售生意嘅，就决定喺网上面揾到一关相关嘅图片， 系 改一改一个铺头名，就当系自己间铺头交上嚟，呢间我铺头嚟噶咁， 真系嗰个满足感都好，但系佢唔系揾香港噶噃 啊。哦，唔同啊，嗱，兩間嘅頭先我講緊呢個酒類嘅咧，就係求其揾一間改咗名就話係自己鋪頭啦。嗱，咁好大個證明啦，鋪頭我開㗎。 因為佢要交條件啊嘛，即係要交啲附帶嘅條件，話你證明話俾我聽，你哋真係喺度營運緊啦。 係啦，而頭先阿田講緊嗰個咧，就係從事呢個中標零售業嘅，佢就決定點樣咧？喺香港。 求其揾一间铺头嘅图片，可能容易俾人发现。 系啊， 去揾远啲。 系啊，远啲。 去揾到去泰国。 世界各，可能佢唔知系咪泰国嚟。 系泰国啊。 我即系唔系，我知啊，即系揾嗰时佢话，哎，总有钟表就算啦咁样。 总之佢就揾咗一间咧喺泰国嘅钟表店，移花接木改咗人哋个招牌咧，就话系我间铺头啦。 当自己啦，系啊。 即系咁就食哇。是不是真的有点太流呢？我们都不再数埋落去了。这两个真的这么简单 P 图拿了人家铺头那张相改个名字就说是自己铺头还去骗人钱，是不 是？问题是他真的当那些这么多人申请的政府应该没有这么容易逐间找的，哎，傻猪来的。因为呢他们的行骗手法呢，除了要这样交那个资料 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商业登记都要的。 有些呢就在商业登记那里去 做手脚， 因为呢就话咧，有唔同嘅类别噶嘛，未必每一个类别咧都可能可以咧列入到呢个防疫基金里面度，佢哋可以申请到资助。 系啦， 所以佢哋就做咗啲咩方法咧？ 佢哋就去商业登记处嗰度咧，就更改佢哋嘅做生意同埋嘅业务嗰个功能，去务求令到我要符合资格。 系 啦，咁样咯。有佢批嘅， 唔系有啲亦都唔批，亦都发现咗，唔系唔会而家知啦，系咪？嗱，有人咧就提交咗一张车房嘅相，就话我系做呢、這个经营呢个搬运物料买卖生意嘅，但系就不获啊呢个防疫抗疫基金嘅秘书处咧批准，佢点啊？上诉咯，佢上诉用咩方法啊？嗱，佢明明嗰个人哋都见到。喂， 你车房嚟嘅， 同你讲紧嗰个，你做紧嗰个生意都唔一样嘅咁样，佢就决定后期， 系 即系后期，首先时间后期啦，补交嘛，后期加咗一张后期嘅制作， 系啦， 就加入咗一张 之前冇做足，系啦， 系啦，未执好张相， 再 P 多次 ，P 多次系点样咧？我加个卡板落去， 系啦， 咁似系做嗰啲咩搬运物料噶啦，系嘛咁样咯。即咁样就尝试去呃到咧， 系啊， 咁真系拗头 嘅。都仲有啲咧，系啊，骗徒咧利用呢个相片啦，即系广告咧，即系动个牌喺度咧，就话喂，我做咗生意啊。 佢系用易拉架，我哋平时嗰阵时未用过，见到喺街上边咧做宣传，咪会用几多易拉架咁样咧。可能咧就阿田佢要 sell 自己，其实我清洁好叻噶，田田好清洁咁样。 记得揾我， 系啦咁样。佢就唔系田田好清洁，可能都得噶。佢就要可能如果佢系一间清洁公司嘅话咧，但佢都要有个地址啊嘛，跟住先至可以。申请到呢个抗疫基金啊嘛，佢就 print out 咗一啲嘢咧，印咗落个易拉架度，求其去人哋一间公司唔识嘅，冻咗啲易拉架喺门口， 就扮自己， 嗰个就系我嘅地址啦。 即系分分钟咧，你间公司嘅门口无端多咗个牌咧，佢影咗张相啫，佢好快可能好快走噶啦， 你都唔知啊，其实 都唔知啊， 系啊，影咗噶啦，间铺都系属于佢噶啦，啊，但佢又冇唔使交租噶，仲想呃人钱添啊，真系。 跟住咧有啲方法咧就系咧更改咗，问屋企人啦，又或者咧曾经租住过嗰啲物业啦，攞人哋嘅电费单啊或者煤气单咧改地址。 哦 我真系咧，可以真系层出不穷到嗰个点喎、啊！你因为佢哋都要有住址证明啊嘛，即系话你真系咪真系喺度住过，喺度经真系住址证明系最紧要嘅。 会唔会佢哋呢排真系穷咧？我哋嗰啲咩电话骗案嗰啲电话咧，即系其实呢排大家都可能收多咗委内瑞拉啊、孟加拉啊、波斯拉啊，边度都好啦，佢哋都会打电话俾你噶啦嘛，系咪先？可能呢排大家冇钱啊，疫情嘅关系，经济唔好冇钱啊，佢哋就见到哇，政府咁大条水喉、啊、防疫。基金 几百亿， 即系佢哋可能真系谂住咁样去搏一搏咯。但系话俾你知，搏唔到嘅大佬。 系即系我哋咪话咯，我好彩，喂，你估真系冇人查嘅咩？另外咧，仲有啲咧，就将自己屋企咧，哇，咦？你想咩啊？将屋企分租啊，当劏房户咁样咧，逐啊，如果系劏房，佢话咧十一个劏房单位咧，外面挂住俄称系做零售生意嘅，即系话我一间屋里面。可能有十一个嗰啲叫做铺头冻晒啦，呢度广播道三十号咧就卖玩具嘅， 印刷公司又有玩具公司又有做衫嘅又有乜都有啦咁样。 咁就攞咗佢嘅地址嚟去登记， 哦、 你去到登记话俾你听，我而家系营业紧，我公司有几多员工？喂，咁但系问题系， 但嗰个系真定假嘅先？有冇发现到嗱？因为有啲而家嘅，因为而家有啲系譬如我哋话系一个共享空间，可能一个地址里面其实真有好多公司，佢哋真系有业务会租。 佢哋嘅地方咁樣嘅、哦。但你講到個例子係 假 嘅， 呢個捉到係假嘅咯。 其實 真 係咁蠢嘅人哋。 你可唔可以？即係問題係真係而家雖然咧係你話好大量好大量咁樣去申請，但係都唔係話俾你咁樣去壓。我講緊十五拉十五個人嗰度都近四百萬，其實條數都係好大。 我覺得希望佢哋咧，即係可能仲有其他人嚟，即係未能夠捉到嘅，捉佢哋啊！即係嗰啲錢咧，其實大家都話政府唔夠錢派嘅，你都有好多更加需要嘅人，譬如失業嘅朋友，冇咗份工嘅朋友都未幫到佢哋，但係啲錢唔會咁容易俾你哋呃走咗噶。 放开，你有新意在示爱，小心警察追来，别要展览你在恋爱，何必讲婚礼将来，我怕很快会离开，人自立自然自爱，而我竟使你以为好爱，怎可以天天跟你去解？ 慧琳啊，希望呢个世界所有无赖都俾人成蒸发啦、啊！如果做咗衰嘢嘅话， 咁你讲得啱，所以我要接住落嚟讲呢一单嘅新闻咧。其实嗰个受害者就真系无辜嘅，但系嗰个当事人啊，其实都真系另外一个无赖嚟噶。嗱，除咗今日咧，我风头火势咧讲咗单新闻咧，同动物有关啦，即系哎呀阴公啊嗰个，唔知会点算，而家就话唔起诉啊，哎呀， 咁即系冇事咯，唔起诉。 系啦，十几只嘅动物啊，就俾人哋掉咗落街。嗰单之外咧，网上面咧流传咗另外一条片，唔知算唔算系虐待动物啦？嗱，虽然我话咧，我细个成日都有个谂法嘅，哇，如果有机会咧，坐一坐个车尾箱，即 系 锁喺入边度，即系会唔会系咩感觉？ 系啊系啊， 讲笑啫，系咪？ 因为即系。 个车尾箱，因为都空间几大嘅， 系啦， 咁啊真系可以装到一个人嘅，系咪先？即系叫做有时咧睇嗰啲，我哋最多 绑架嗰啲片啊， 最多睇电影电视咧， 嗰啲系拍戏啫，系咪？ 啱啊！ 但今次咧见到有一条片啊，就系喺网上面流传嘅，就见到咧有一位嘅私家车嘅司机， 系香港嘅， 系啦，佢就将佢只糖狗放咗喺个车尾箱度，咁可能你话咩你讲咩啊？佢系冇冚实个盖嘅，即系用条绳咧楞住咗，变咗嗰、那个车尾箱咧，其实原则上就开开合合。 系啊系啊， 嗰只狗咧就喺呢个行驶中嘅私家车里面咧，有阵时又捐个头出嚟啊，有时上半身就出咗嚟啊，就俾后面其他嘅车 cam 咧就拍低晒成条片。 系啊， 就出咗街啦。 见到好牙烟啊，因为咧嗰、那个叫做车尾冚啦，嗰、那个佢虽然有条绳咧叫绑住，但系佢唔系即系唔系。硬咗喺度，即系佢唔喐噶嘛。 即系佢会弹上弹落咯，简单嚟讲，因为橡筋绳嚟噶嘛，系咪？ 系咯系咯。 但都见到咧，就有几个问题。 咁喺狗仔入边探头出嚟嘅。 系咯，所以大家就有几个问题啦。有啲就会话第一样嘢，喂，你系冇跌只狗出嚟啫，但 keep 住条片，见到嗰个车尾箱嗰个冚啊，真系大大力咁样冚落只狗个头度嘅。佢个身度因为上上落落架车开动紧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咁样系咪约束咧？咁样，所以呢个就已经系。第一个问题啦，系咪？ 系啊，有冇即系有冇人就系即时咧？我即系我就系见到图片先啫，诶，见到图片冇见到嗰个片段啦。有冇人真系咧上前拨佢话？喂，你唔好咁啊！ 嗱，起码咧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咧已经有警方咧就介入事件啦，并且佢哋话咧已经接获咗相关嘅机构咧转介个案，佢哋就系话会跟进嘅咁样。因为其实如果你睇到嗰啲相嘅话咧。其实你影到个车尾冚点样弹上弹落，即系车牌其实见到啦。要揾到当事人咧，理应系唔困难嘅咁样。咁另外啦，爱护动物协会嘅发言人咧，亦都有讲嘅就话咧，喺佢哋嘅热线咧，系接获好多名嘅市民咧，都有通报啊，就话有人咧拍摄到啊，有一只狗咧被放置咗喺一个行驶之中嘅私家车嘅车尾箱里面度。咁当时咧就见到嗰只狗咧，试过咧几次啊，由车尾箱咧伸出个头部啊，而车尾箱嗰个盖咧上下开合啊，情况令到好多人都好担心咁话。 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呢个行为咧，即系谂翻起嗰个人咧，可能真系佢其实原意都系学即系佢咪谂住咁样。 其实我谂唔明个原意系咩啊？ 唔系啊，即系可能佢唔想佢摆喺个凳度啦吓。 咁咪即系自私咯个原意。 咁啊， 摆张凳度有咩问题啫？如果嗰系你只狗，因为你唔好带佢上车咯，嗱，系咪？ 第一，我哋又唔知佢同狗嘅关系系咩啦，可能佢执翻嚟又唔顶啊，就总之。 但你执翻嚟都唔系摆喺车尾箱噶，即系譬如因为。 但系佢打开个口，佢系。惊佢焗亲噶，其实佢 但 系 个盖不停咁样拍落嚟，你会唔会即系佢俾笑声拍板拍只狗长期？ 即系可能佢就系嗰啲傻傻更更嗰啲人，可能佢真系无心之失，佢好心做坏事嘅啫。即系我觉得佢未必系想。 我唔觉得系好心做坏事，我答唔到，因为譬如咧，有阵时如果你有养宠物嘅话，譬如就算你自己冇私家车，可能搭譬如你就算搭的士都好啦，可能都会担心我只可能系大狗嚟噶，各样嘢咁。有一啲咧，即系专门嘅朋友咧，佢哋有一啲嘅出租车 系 专门就系话，如果你有宠物嘅话，你揾我哋啊， 系当货噶嘛，佢哋 系啦，佢哋 可 以帮得到手，即系可能你话我唔摆喺人坐嘅乘客位啦，咁样可能觉得啊只狗难控制啊，又或者会整污糟嗰个位置，各样嘢都好。都冇理由摆喺车尾箱噶，系咪？即系嗰样嘢，我真系暂时啊吓，未谂通到，但系唔紧要。 希望只狗仔冇事。 系啦， 最紧要咁样。 警方介入咗啦嘛，咁应该都唔难揾到个车主嘅。希望呢件事有做错嘢嘅人咧，就负翻责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宗确诊个案，累计有4830宗确诊病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全港141个社区检测中心当中，官立学校占24个。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结束之后，有关场地会彻底清洁，确保校园卫生。杨润雄早上到 设在码头涌官立小学红磡湾的检测中心。他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用作社区检测中心的官立学校都通过卫生署和机电工程署专业人员评估，并且实施一切可行的社交距离和感染控制措施，包括透过预约安排减少人群聚集，专人每日消毒两次等。他强调，检测计划有助防疫抗疫，为中小学和幼稚园稍后逐步恢复免授课堂缔造有利条件。社区越多人参与检测，计划成效就越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普及检测计划有49000个样本完成检验，暂时未有相关结果数字，但是相信今日会有公布。被问到政府之前提过每日检测量可以达到300000，陈肇始说检测样本涉及流程问题，并非可以立即运送到实验室，一定有时间差别。政府听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被问到点解麻雀馆唔能够重开，陈肇始回应话要逐步有序放宽，如果全部恢复，担心人流会增加群组爆发风险。至于酒吧亦都唔能够重开，陈肇始重申要逐步去做。被问到完成普及检测之后系咪放宽两人限聚令嘅契机，他说要视乎整体结果会继续分析，令当局更掌握社区的隐形传播情况。美国影星迪维·庄逊确诊新型肺炎，他的家人同样受到感染。迪维·庄逊在个人社交网站公开，只需然严格遵守个人卫生纪律，但是他太太和两名女儿接受测试之后呈阳性反应，直言这个是对他和家人最具挑战和艰难的事件，但他补充说他们不再具有传染性，目前很健康。报道说45岁的迪维·庄逊、35岁的太太以及两名4和2岁的女儿，两个多星期之前由非常亲密的家庭朋友接触到病毒。他在贴文中鼓励支持者要提升免疫力，佩戴口罩保护亲人，并且维持正面积极态度。迪维·庄逊出道之前是职业摔角手，成为演员之后拍摄多部卖座电影，包括《狂野时速》系列，被福布斯选为全球最高收入男演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36点，系跌83点，总成交金额74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系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2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5蚊跌6.2，腾讯控股541蚊跌4蚊，小米集团24.7跌1蚊，美团点评264.2跌8.6，圆通速递国际10.2升3.05，京东集团322.8跌9.2，中国平安80.75跌5毫，友邦保险79.75跌2.5。中芯国际24.55跌4毫，盈富基金25.8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7，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 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2点，升283点。港金现价报17,99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76美元，卖出1,94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南过海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一段咧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沙田、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鲤鱼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西沙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熙，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英文啊，唔知点解我成日喺厨房度试餐啊。 件嘅嘢，我哋又识得啲咩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6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继续风骚快活人啊！今日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啊，曾志豪咧今日系放假一天嘅。 喂、okay ，早早我想问啦，嗱，你而家呢排咧你就话啦，好少出去食嘢嘅， 好少喎、 啊，少得好紧要。 系啊，即系譬如我今日咧。太忙了、那個時間，我帶不到飯啊，咁我都要想我晏晝起碼我可以喺翻公司嗰度食咧，都我都會避喺 canteen 度食噶啦，寧願咧上翻 office 就冇咁多人咧， 即係都拎走拎去 office 嗰度，係咪？ 我都會咁選擇咯， 唔好 壓咗 人哋個位咯，因為佢都要有一半入座率嘅啫嘛， 咁都係都係係啦，買外賣咯，我諗大家呢個都一個新嘅常態，都習慣啦，大家都。 OK OK， 買外賣，咁但係我意思係話你會買餸翻屋企煮啊嘛。 会多咗啊，真系多咗。 出去嘛， 其实平时都多噶啦，不过而家就真系更加少咯。你两个人食饭嘅话咧，你又唔可以见到一班朋友，见到一班朋友。 友咧，其實講真啦，個心裏面咧，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啲諗衰嘢噶。哇！嗱，你又見唔同人噶嘛，佢又見唔同人喎。咁你見咗啲咩人？你又唔知道自己係咪安全，即係冇人知噶嘛？呢個時候， 這個又真係喎，你講得冇錯喎。即係盡量都避免唔好接觸咁多朋友住啦。 係啦， 好啦，咁你去買餸。 好， 好啦。有冇试过感觉上自己俾人呃情？ 梗系有啦，成日都俾人呃。 我想问系咪经男仔咪真系多啲嘅咧？呢啲咁嘅情况、 就是，我咪话我成日都即系我仲要再蠢啲添。我成日都问人哋个问题，這个靓唔靓啊？佢实话靓噶。跟住话你唔好呃我、啊，我点会呃你啊？其实呢两个咪俾人呃多两次咯。 其实咧，当你 即系我自己谂翻都觉得自己好蠢啊！真系 好冇养分啊！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自己唔系熟去街市买餸嗰啲嘅时候咧，你问人哋咧又好似觉得自己好蠢咁咯。跟住你问完人哋咧，人哋又好似吓咁，你问咗啲蠢嘅问题，人哋觉得话要呃你嘅话，即系如果。更加大機會啦，仲係呢一個咩咁樣？ 水魚嚟啦，仲要咁樣咁樣幾多咁樣，自己開個隔離咁。 所以我會多啲去超市買咯。即系你去超市买嗰阵时， 明码实价嘅，佢唔呃你嘅。 两睇啦， 超市成日都系贴错价钱噶嘛。 或者佢就算贴啱价钱啊，你去嘟你嗰阵时啊，个收银机嗰度都可能会嘟错啦。诶、唔同嘅，嗰度都有呢啲啦，系咪？ 啱啊，系啊，好多啲情况。 如果你话去买餸被骗嘅话咧。我一定有呢個經驗，但我同自己講，我希望我被騙咗，我同自己講冇，我做善事，唔係俾人呃嘅，冇事冇所謂冇所謂咁樣啊。 但係咧，有時真係咧冇辦法嘅，去買蝦，大家買個蝦啦，係咪？ 呢啲就係最嘅，所以我揾咗個檔，我好有信心。阿士頭婆唔會呃我，仲成日收平我，連我阿爸都話真係好抵喎咁樣嘅時候咧，我直接叫埋我阿爸都去嗰度買。 我想問咧，你嗱而家咧唔知點解街市咧冇咗個公秤榜啊？我好討厭啊！有時咧，即係個公秤榜咧就 我都唔識睇，你有個榜其實我都唔識睇，我去到嗰個地步。 个榜咪好似个睇钟咁睇啫嘛， 你睇清楚啊！嗱，你买咗话我话要一斤菜，佢咁摆咗落去，跟住咧就攞起，又或者攞个秤嚟称咧嘅时候咧，佢勾住你嗰条鱼啦 ，OK， 佢喺上面度掠嚟掠去，掠嚟掠去之后就话诶、一斤啊咁样。咁你就信噶啦嘛，我唔知喎。 所以咪話咧，有時就係會覺得啊，點解我平時買即係真係主嗰只主婦手咧，係自己都係個秤嚟噶嘛，係咪先？即係有時咧，我有話啊，點解好似少咁啲，但又唔多嘅可能。咁你有個公秤榜可以去稱下嘛？喂，點解咁樣嘅？嗱，我啱啱離開完你個檔，你話一斤18蚊，我拎去哇，好似都冇一斤喎，咁樣都可以。 我未去到呢個地步喎，我最多都係話咧問佢啊，啲蝦新唔新鮮㗎？佢話梗係新鮮啦，咁樣跟住買咗翻去咧，公秤姐姐就話。哇！你边度买啲虾臭嘅咁样？系有试过一次嘅。 嗱，呢啲真系冇落实啦。 即系 记住佢咯。 blacklist 咗嗰间唔去嗰度买咯。 你有冇试过话买六斤虾？ 啊吓！ 跟住翻嚟咧，啊六斤都多啊，因为佢系一个 party 嚟嘅。 六斤咁大生意都仲要呃人啊！ 跟住咧，但系问题系啦。整完出，因為咧，嗰個人咧就愛嚟燒蝦嘅，咁咧佢咧就攞支竹籤嚟篤住佢嚟燒嘅咁樣，跟住咧佢話啊，點解整完出嚟 得殼啊？ 唔係佢話點解整完出嚟咁啊？走翻去嗰、那個 頭 係啦海鮮檔嗰度話，喂老闆，我話買六斤蝦，點解得嚟翻嚟得三斤啊？咁樣 哦，跟住原因係咩？即係佢話咩啊？啲壳唔使计钱嘅嗰啲咁样啊！ 即系佢就喺度嗰个客人咧就喺度上诉，佢就话你睇下点解得三斤嘅咁样，即系话诶， 佢已经系即系已经系洗过啊、督过佢啊各样嘢咁样。喂嗱，如果讲真啦，呃一半咁多，仲系三斤同六斤，我估我都唔会俾人呃到，即系会唔会反而系嗰个买家，佢即系想呃翻嗰个铺头转头，即系想骗上骗咁样啊？ 啊嗱，真系有啲围巾啊，真系，因为 争太远啦呢个， 因为佢咧直情系将咧嗰个即系嗰个人啊，净离谱到咧系将已经处理好。即系话， 咁你虾煮完会熟噶嘛？佢煮埋先攞去话人哋呃称 啊！啱啊，佢就话点解得翻三斤啊？咁样同走去同嗰个档主理论。 咁呢个人都几忙，佢应该每煮完一餐，佢唔好食埋先啊！食埋先至话俾人哋知你咪呃咗我称，我食咗而家零，咩都冇啊！咁 完全离谱得紧要啊！因为咧，佢你准备嗰只虾嘅时候，你买翻嚟梗系连埋啲水啊，咁梗系重称啲啦。 系 嗱，当然啦，水多与水少咧，咁啊冇办法噶，即系冇就搞到滴水不漏噶，啱唔啱先？ 系啦，海鲜嚟噶嘛，系咪？ 即系一定会有啲水， 即系每一次都擎干晒水先卖嘅。 啱啊，啱啊。咁跟住咧拎咗翻去嘅时候，系啊，佢一定系唔会捉六斤嘅，认真地，因为可能有啲水喺度。但系嗰个人剪晒脚， 剪晒啲竹蘇，咁啊，跟住咧仲要吉埋嗰只蝦，跟住仲要燒埋，跟住佢話點解燒埋冇六根㗎咁樣？拎咗拎住， 无理到咁嘅地步嘅， 无理得紧要。 咩人嚟噶？我想问下，台湾人，哦，好好好，即系 得个 支持啦。咩人都有， 仲有咩人都有嘅， 同种族冇乜关系嘅，即系总之边一度都有啲咁嘅人啊。 不过呢单新闻就系嚟自台湾咁解嘅，但系嗰个竟然咧个老板咧受理，哎呀，阴公猪。 我觉得得一个原因嘅啫，佢觉得如果呢个客人啷礼到咁嘅地步嘅话咧，我真系攞钱嚟买你怕，你走啊， 啱咪走，你唔好喺我档口。搞住晒啊！ 喺个当主 blacklist 咗嗰个客人啊！总之我今次我真系俾你，当做善事又好咩都好，哎、你走啊过主啊！ 嗰啲网民咧系话：哎呀，老板你实在太好人哦！你点可以咁样纵容呢啲咁嘅诶，即系无赖啊呢啲咁嘅坏人啊？佢摆到明咧就系坤你钱。即系摆到明咧，就喺度嗌话你系唔足六斤嘅时候，咁你点可以咁样纵容佢咁样？ 好彩佢唔系买龙虾添啊！买龙虾佢攞晒啲壳嘅话，你知啲肉得几少噶啦，系咪先？虾嘅话你剪咗啲须啊，剪咗个头啊，即系都冇咁远啦，系咪？龙虾个虾壳， 但系你冇问题，你冇理由咁样。佢仲要咧，佢无赖到一个点咧，系点啊？六斤啦，佢咧。有一扎即系睇先吓，佢六斤虾啦，佢话翻嚟冇六斤啦，话得三斤啦，其中咧佢话有一啲部分咧系食咗嘅，即系可能食咗十几只，跟住之后 真系连食咗都计， 食咗都计埋落肚。 无赖之王系即系冇得讲啊，佢赢晒啊，真系。 所以有时。顾客系咪真系永远是对的呢是真的不是咯。 唔系啊，同埋去到咁无赖嘅地步，我真系等呢一位嘅店主咧，佢真系呢、這个 即系咩嗰啲叫做咩啊？好高啊，道德观念几高。唉、哎，我唔同你计较，你唔好嚟烦我铺头啦，系嘛？ 我估应该都唔系好多有咁样嘅人咁做嘅啫，系嘛？如果唔系就真系惨啦，真系。 我都系咁话，喂。即系各位客人，你唔好咁啊！人哋真系做生意噶，你唔好咁喺度搞人哋档口啊！你明明自己唔啱，仲喺度追讨人哋。 唔该，大家唔好咁冇理由啊，系嘛？ 系啊， 唉、 有另外一单新闻咧，即系呢几日咧都真系冚冚声啊！娱乐版嘅新闻有一个偷食事件就出现咗啦，哇，都真系满城风雨啊！ 啱 啱 啊，都 不停有新嘅进展， 系啊系啊， 大家都睇住。 虽然即系而家冇电影睇啫，但系都唔系咁激动啦，系咯。 系啦、okay ，但而呢一单新闻咧，即系亦都引申咗好多嘅跟进报道嚟嘅。其中有一个嘅角度都几特别噶。 咩啊？ 佢唔系访问当事人，虽然琴日啲当事人就自己涌晒出嚟咁样啦吓。 系。 但系佢就访问咗私家侦探。 吓？点解嘅？ 嗱，因 为 咧今次就有一啲即系偷食嘅事件啦，第三者嘅情况出现咁样啦，亦都瞒住太太，就好似有一啲其他嘅关系啊，仲有一段几长嘅时间啊咁样啦。 但系咁样，我成日都话啦，人哋都已经同自己太太喺度讲咗啦，咁有关你啲人咩事咧？即系咪？ 咁两睇啦，咁我哋未当魔花生睇咯，你唔想睇就唔好睇咯，系咪？但系呢个咧就大家都可以知喎。 咩私家侦探？ 因为咧佢就系话咧，私家侦探就话有阵时都会话啊，如果你成日 check 你隔篱嗰啲電話你用到行動去做嘅話咧，嗰一樣嘢咧就真係會影響關係、影響信任嘅。佢話：但係如果有一樣嘢係你唔需要即係撳佢個密碼，你唔需要睇佢入邊嘅內容有啲乜嘢，你只需要留意住佢點樣用電話 嗰、那個方式。 系啦，佢话其实呢一样嘢咧，某层面上面咧都已经可以发现到啊，你隔篱嗰个有冇对你不忠喎、 哎？我又明白，因为咧好多时咧，你知噶啦，啲青春期系咪先啊？即系我家中有两个细路啦， 系系系， 我有时咧。就突然間咧，即係好似突擊檢查，我唔知啊，即係 你仲會 check 佢哋電話㗎？ 我冇 check 佢電話㗎、 okay ， 我都話咯。 問人哋攞部電話攞俾阿媽睇下啫，咁樣唔叫 check 係咪啊？ 我知道呢個要品嘅，係啦。雖然阿媽啫，係咪？雖然我生佢出嚟，我知道電話咧都係屬於佢哋嘅。 係。 咁啊，跟住咧，即係有時咧見到咧啊，即係佢哋好耐冇出現又冇聲喎，咁冇乜聲氣咧，咪睇佢咩事啦？係。有時候我扮開咗門咧，跟住咧佢哋咧好快咧就收埋個電話。 哦 即系呢度， 咁你就见到啲蛛丝马迹啦，系咪？ 跟住见到好搞笑，我做咩啊？有咩啊？我好似查房咁， 踩人插牌咁样系嘛？男左女右企埋一边。 我做咩啊？有咩唔俾得阿妈咪知啊？咁样，我话攞嚟睇下咁样，即系我真系玩嘅啫。 系系 系。咁啊，冇嘢啊，咁样，我咩冇咩嘢啊，咁。我睇紧咩？同边个倾紧偈咁样咯？ 嗱，呢个就似啦，佢就话咧，其实有阵时如果你咧唔需要。撳到佢部電話嘅，但你留意一下佢用電話嘅習慣，有冇啲嘢即係偷偷摸摸啊、隱隱蔽蔽啊咁樣嘅話咧，都可以發現到一啲嘅蛛絲馬跡，係咪有一啲不忠啊、偷食嘅情況出現呢？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佢呢一排有冇成日都接到一啲冇來電顯示嘅電話？ 哦， 嗱呢個係其中一個， 咁都要留意望到佢嗰個電話先得。 咁如果大家真係嗱，你擺 大家擺喺度係光明正大擺喺度 嘅話，好多時候你都會擺就咁即一齊咁食飯就擺喺電話，冇來電顯示。一次又一次啦，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蛛絲馬跡。 但係聽嘅喎，嗰個電話冇來電師都 喺你面前都聽嘅話，咁就可能係冇事啦，係咪先？ 哇，唔係喎，有啲可能可以好大膽喎，講暗號咯啊！ 食緊飯啊，做緊咩啊？ 係啦，食緊飯就即係你喺隔離食緊飯啦，係咪？係 啦，即係可能咁樣、啊。 佢就話嗱，一個半個嘅蛛絲馬跡咧，唔好咁敏感啦，唔係叫大家咩都驚弓之鳥啊嚇咁樣。 因為而家真係好多冇來電顯示電話打嚟。 佢仲有好多嘅，佢話嗱，其中一個咧就多咗冇來電顯示嘅電話就打俾佢啦。有啲就係話咧啊，如果佢突然之間改咗密碼。 哦、 平時有啲就譬如我同我隔離嗰個，我哋知道大家譬如電話啊、平板電腦嘅密碼係咩嘅。如果突然之間改咗嘅話咧，呢、這個又可能另外一個代表住係啲乜嘢？可能有啲佢唔想俾你知啦。 O K， 係啦。但係成日都係咁講喎，呢啲叫做誒、專家咧就話啦，喂，你啲電話咧或者係任何密碼嘅定期咧都要換下嘅。 咁如果換咗之後唔再話俾你知，咁係咪另外一件事啊？咁樣 我唔記得話你聽啫。 哦，好嗱，咁啊唔怕，我哋話夾埋噶嘛。下一個就係話、如果你發現你隔離嗰個咧，唔止三連擊添，好多擊啊！佢有佢咧就話 六四一二八擊， 你係六四啦你，唉， 總之佢係 啊，總之係話如果你發現你隔離嗰個咧行到邊，就算屋企都好咧，電話都係更新嘅，甚至乎喺佢瞓覺嘅時候會將部電話攝咗喺枕頭底。嗱，呢個又係代表另外一樣嘢咯喎，佢話 其實咧又真係咧，去到攝去枕頭底，會唔會太過即係太過誒嗰嗰啲叫咩？我 太過顯露出嚟 啦，係啊，係無私顯現私嘅嗰啲叫做 哦，咁唔係啊，佢可能真係驚啊嘛。喂，你諗下咧，要 check 人哋手機，其中一個最熱門嘅時間，咪你瞓著咗咯？ 啱啊，跟住咧，跟住當你瞓醒嘅時候咧。我啱啱睇咗你手机， 系啦，好多电视都睇唔少啦，系咪？ 系啊， 呢一 个 你放咗喺枕头底嘅话，佢攞你部电话嘅话，你真系会知啊嘛，喐到你啊嘛。佢话嗱，呢一个咧就要行到边，电话更新，再加夜晚瞓喺枕头底，另外一个蛛丝马迹，但系唔止嘅。 呢个太过明显啦，我又觉得。 系，我都觉得。 即系你平时你平喺枕插电就插电啦，你摆喺枕头底做咩啫？系咪先？ 但有阵时可能人哋插电嗰个位同摆喺枕头，其实可能系近嘅距离嚟噶嘛。 系咯，我就系话啦，咁所以咧呢件事系真系诶，我觉得 显露得太多， 太多太多。 咁另外一个我都觉得显露得多嘅，就话如果你接电话嗰阵时， 系 会唔小心行开两步嘅，嗱唔使多嘅，两步啫。行开少少去听个电话， 唔系、 就觉得好似身有 A 嘅机会。 阿华成日听到电话，佢就行开两步啊，甚至乎行得好远噶。我喂你去边啊？咁样 唔系因 为听电话。 可能阿华就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对阿华系好信任嘅，只不过佢老婆好嘈啊，有阵时真系会听唔到人哋讲咩嘅。所以呢一个咧 ，OK， 系啦， 都系一啲蛛丝马迹。 系啦，其实除此之外咧，啲生活习惯咧都代表一啲嘢嘅，即系除咗用电话之外咧，例如 同埋咧，我会觉得咧，一样嘢就系咧，就算喺屋企，个电话都成日更新嘅。 头先我咪讲咗咯，机不离身咯， 机不离身。 系啦，呢个。另外有一啲咧就话咧，工作嘅时间成日都话要加班。加长咗工作时间 ，suddenly 系咪咁多嘢做？够过而家都冇嘢捞你嘅时候，你咁多嘢做咁样系咪啊？ 另外一个咧，呢、這个我有见过有人咁做，好彩我冇喺我身上面冇经历过。 咩啊咩啊？ 发现咧，平时嗰啲信用卡嘅收据啊，或者账单咧，即系平时你都可能系嗰张月结单啊，而家好多就电邮寄俾你啦，而或者以前或者有啲人都仲系寄俾你咁样噶嘛。平时你想撇喺度噶，点解而家嗰张账单又或者嗰啲收据，你收到咁埋唔见咗嘅？嗰样嘢可能代表住佢可能有额外嘅应酬啊，系啦。喂，嗰个真系你嘅行踪喺你嘅行踪喺边啊？即 系 展露无遗噶嘛？嗰件事 咁肯定啦。即系譬如啊，六月十六号点解？吓，点解你去嗰个 cafe 我冇同你去过啩？ 系啦， 点解你去嗰个餐厅？哇，消费成千银嘅咁样。 明明话加班噶，点知你出咗去食嘢？呢一个都系另外一样嘢嚟噶。 呢个就好难 check 翻嘅，因为咧，即系除非个老婆真系孖住我老公今日咧就 OT 写住啦咁样。因为通常月结都系月结之前一个月嗰啲消费嚟噶嘛。不过有啲嘢 你啲嘢咁多样嘢 加 加 埋 埋 就 系咧，就真系会起疑心。所以呢个私家侦探就教大家。手机唔使 check 嘅，你留意住佢， 有多部就得啦。 留意住佢，发现佢咧点样去用呢部手机，点样对待呢部手机嘅话咧，可能都见到佢有冇不忠嘅蛛丝马迹啊！ 多进展，佢又话台湾同捷克一样走过反抗威权、争取民主自由嘅艰辛道路。台湾以民主经验为荣，坚持守护民主防线，致力维护区域和平、穩定和發展，台灣人會持續張開雙手，歡迎理念相近的國際朋友。 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正午12点，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能见度较低，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4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789.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2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5.6，跌5.6；腾讯控股539.5，跌5.5；小米集团24.7，跌1元。美团点评265元，跌7.8；圆通速递国际10.28，系升3.13；京东集团322.6，跌9.4；友邦保险79.55，跌4.5；吉利汽车16.78，跌8.8；中国平安80.65，跌6；盈富基金25.76，跌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28，瑞士法郎8.497，澳元5.674，加元5.934，新西兰元5.24，欧元9.1626。每百日元对港元7.2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3点，升296点。港金现价报17,99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92美元，卖出1,94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咧，第1、2线有意外啊，咁影响到咧一带交通挤塞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粉岭公路方向上水近住古洞咧，现时第1、2线咧系有意外嘅，咁影响到一带交通挤塞。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芳咧一段车多，咁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一段就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方向鲤鱼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西沙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淑曼，隔咗两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系点咧？ 感觉一样都系咁开心啊！因为次次同佢哋做访问都有礼物收，但系咧，我觉得点解我啲愿望都系咁肤浅？我是黄淑曼，想知道我和两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有啊黄耀祖，有桂花田，咁啊曾志豪今日请假添， 听日佢会归队噶啦吓， 咁啊听日就等下佢嘅歌喉啦吓。啊，我早两日咧， 你好似讲到期待咁，我都唔知讲咩好。 咁就当系佢一个特色，俾佢抒发一下啦，系咪？ 咁我都想抒发一下噶，我抒发嘅方式就系唔听佢唱啊嘛。 嗱，咁啊，我早几日咧就因为就嚟开学啦，即系星期二开学啦。咁啊，有啲书咧都仲系未买齐嘅。 其实而家系咪都真系仲要买齐嘅咧？ 嗱，你呢个问题咧就真系问得 好嘅。100万嘅问题嚟嘅，我呢一个系一个。 就系你唔买咧？到话要用嘅时候冇咧，咁点咧？ 冇人借咯，话俾老师知。我嗰阵时我读书真系可以噶，话俾老师我未买齐啊，唔知道用唔用啊嘛。学校直情会讲到明噶，开咗学先买都仲得噶，因为有啲书咧，就算喺个书单度咁，即系搞笑嘅。未必用又摆落个书单度，你做咩啫咁样？但佢哋都会话，未必每一样都要用噶。咁你可以开咗学先买，开头嗰阵时上堂唔齐咧，学校系接受嘅。 啊，都系嘅。咁但系咧，即系计过往嘅经历咧，即系其实阿妹咧，因为而家净系买俾阿荣荣嘅啫嘛。咁阿哥未使啦。 唉，大个仔啦，读大学咧。 系啦，咁啊未使啦咁。咁跟住咧就咁啊，帮阿妹仲去买埋，因为有啲书咧，佢阿哥同佢有啲一科系一堂嘅，咁有啲唔同嘅，咁就要买啦。咁啊，去到即系我好少可，因为成个暑假咧，即系都未就未出去进驻就去，因为过往咧一早收到书单就即刻冲去买噶啦。咁跟住阿妹话：，唔使住先啦，等到啦，哇，去到 last minute 星期一嗰日就去买啦。咁跟住咧，我话死咯，嗰啲书虽然佢唔多嘅，咁啊走去嗰啲书局即系去揾啦，点知仲争一本未买到喎。咁啊，咁我咁点啊？咁我同阿乐乐两个出去嘅，咁跟住咧就行到落旺角，都系去我都系去油麻地嗰间去买嘅。咁跟住行到落去旺角。哦，嗰度哇，跟住仲見到已經第即係星期一係8月31日嘛，咁第二日開學噶啦嘛，我再見到啲書店咧，嗰條人龍啊長到咧，即係扮到去即係出門口咁滯啊，即係都仲有好多人未買到書，未買齊書啦咁，中小學 平時都係咁噶啦，我記得。我读书嗰个年代咧，都系临急抱佛脚，临尾先至买，因为成日咧你太早买嘅话咧，好多都未有啊嘛，又要改版又要改版咁样，临尾买啱数嘅都。 但系未买唔紧要，即系话讲紧一早买咧，即系买唔齐唔紧要，因为佢咧佢就话啊嗱呢十本咧就未有嘅，嗰三本就有噶啦。咁但系嗰十本你咪继续要啊，咁咧佢哋就会好好服务就系，好啦，我照帮你订翻嚟，当有嘅时候咧，我就会通知你嚟攞。其实咧过往咧，我哋啲书咧都系分咗即系第一次去买啦，跟住都分开多两次咧，前头搭尾去咗三次先买齐书嘅。咁啊，起码佢会通知你啊嘛，拿住张哦，今次咧有多五本啦，咁啊剩翻五本又再等你再通知嚟攞啦，或者你一次过嚟都得嘅咁样咯。 今次就去到争一本。 今次争一本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哇排，我买一本书啫，我唔使排十几廿个队噶嘛。 咁都要排噶，咁前面有人早过你啊嘛。 咁啊，计呢个叫做按比例嘅时候都唔会等啦。 冇得按比例嘅排队，边个？按比例嘅啫，即系超市又特快俾钱队啊咁啊， 因为唔系净系得嗰间有噶嘛， 咁、 okay? 你可以拣第二间嘅。 系啦，咁啊，跟住于是乎就上网睇啊，又仲喺边度书买咧咁样，原来喺旺角街头咧，我真系咁耐以嚟都未试过，因为全部都系买新书，咁咧喺旺角街头咧啲十字路口度咧，好多嗰啲叫做 sales 啦，佢就。 怼住个牌啊，跟住咧话，哎，楼上有书店卖哦，咁样，哦，系咩有楼？ 系咪都系四楼噶？ 系有啲有啲二楼，有啲五楼，有啲三楼，系二三四五楼都有嘅，就视乎佢间百货档喺边度啦。哦，原来咁样嘅，因为我真系未试过，我通常都系大型书局买嘅。 O K， 地铺嚟嘅嗰啲就 系。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咁多年都系，今年就零舍唔同啦咁。咁跟住咧。我跟住我去我话系咪有书卖啊？我跟住佢话睇下你咩，跟住佢 睇你张书单啊， 睇你揸咩书啊咁。哦呢张啦咁，哦呢本啊应该有嘅，你上去啦。我喺边度啊？喺嗰度转弯嗰个楼梯上去就系噶啦咁。跟住我带 对你嚟讲系人生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噶。 啱 上一啲咧咁窄嘅楼梯啦， 冇 lift 嘅有一间系。咩地方嚟噶？我冇去过噶，因为 咁佢嗰啲系平时我哋会即系经过见到嗰啲二楼嘅靓靓嘅书店啊，即系有特色，唔系嘅， 唔系靓靓书店嚟嘅，系总之求其好似 一 楼 一隔篱噶咯， 可以搵啲住宅，真系啊，隔篱可能按摩嘅，跟住咧你就买书嘅， 有招牌噶咯，黄色噶咯系嘛， 即系沿途嗰啲咧，即系真系好窄嘅楼梯啦，真系嗰、那个即系唐 旧楼啦， 系啊系啊，旺角你大家知啦，嗰啲旧楼我真系好。冇乜機會係，即係我冇乜上過嘅地方，咩地方咧？仲要一沿途問 嗰啲，跟住你就喺猛咪度諗啦嘛。我良家婦女嚟㗎，我點解上呢啲？喂，好多良家婦女都住嗰度㗎，大佬。 好彩咧，我拉住阿樂樂一齊啦，咁樣。 樂樂，你保護媽咪啊！媽咪好少上呢啲咁樣嘅舊式樓嗰度㗎。 我自己欠咗第一次添啊！你明唔明啊？ 你講到自己好似住山頂嗰啲咧，唔知八達通點用啊，同埋自置點賣嗰啲咁樣。 我知道好多人哋都係會去嗰啲鋪頭，即係去嗰啲鋪頭幫襯嘅。咁我真係未試過，咁啊分享經驗啊嘛。跟住上到去嘅時候咧，啊原來都都係你當你當去咗一間咧書局一樣咯。不過只不過上咗二樓咁解啦咁。咁我就啊，你點做生意？原來都好多人都知道嗰啲地方係有得賣嘅。 會唔會個價錢咧都係公價定係會平咗啊？ 問題就係啦，我真係第一次啊。咁我又買呢本書啦咁。咁跟住咧，佢攞咗本咧。啊！我话点解旧嘅咁？佢话系啊，买二手书啊嘛。 哦，楼上系买二手书。 但系我同嗰个人讲，我话我要买新书，我唔买二手书。 点解买二手书啫？ 咁唔知啊，我觉得新书、新书、 新啲啊 嘛，读书就新 啲，又唔使攞翻屋企消毒啊，系咪？几惊啊，系咪？ 唔系，即系总之各方面咧，我都我冇谂过买二手书嘅。 系 咁跟住咧。 我有卖过二手书嘅，将自己用完嗰啲咧攞去 卖出去都系 O K 嘅。 买都有试过啊。 哦，系啊。跟住咧，佢就攞本，我话哎呀，我话咁，我话冇新噶咁。跟住咧，嗰、那个妹妹仔，即系佢早排咧，请好多呢啲妹妹仔咧，即系或者啲年轻人咧，就去帮手卖书，因为佢都要去 即系暑期工啦，即系因为佢哋都系咧好多唔同书店咧，即系最热门嘅时间 啦。跟住咧，嗰啲妹妹咧，真系咧啊！佢就太太呢本书即系买历史书嘛？呢本书咁嗰、那个出版年份咁早啊，冇好少有新书卖噶啦咁样。 诶、咁佢又好专业，我想咁讲，所以佢嘅态度可能会令到，可能会令到平时住喺山顶嗰度不吃人间烟火嗰位仙女桂花田唔知点处理。 我都咩态度咧？咁跟住我就去睇啦，跟住我咪打俾个女咯。我话点系咁样咁啊？佢话系咩？但系冇理由冇新书噶，你明唔明啊？即系虽然你话系耐啫，出版社， 但你去过其他铺头，你都揾唔到啊？系咪？ 诶，嗰本系冇嘅，系 可能佢又未出版到，又可能系身上。 咁啊唔知啦。咁佢咁嘅态度，跟住我话诶，咁点啊？跟住咧，阿妹咧，正正咧就系卖个书， 系 哇，佢嗰啲书系好新嘅，因为佢好锡书嘅。 系 咁啊，买嗰时咧，买咗好多好多本咧。先卖得$40咋，你知唔知啊？ 即系你即系俾$40就买到好多本书啦。 唔系阿妹卖出去啊，系啊，即系我哋话 做生意噶嘛，梗系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噶啦，唔系咩叫生意啊？ 好夸张，跟住嗰本书咧，阿妹话几多钱啊？佢话咁，但系嗰个好得意，佢又问翻我，你知唔知嗰本书几多钱啊？ 咁你梗系话我梗系知啦，你谂住几钱卖俾我啊？咁啊嘛， 跟住话好似310几蚊咯，咁啊，跟住咧佢又喺度揿计数机啦，哦，五折啦，打3-7蚊啦，咁样。 是不是即刻会令到你头先就算个态度不好都好哇平一半啊阿妹又用旧书啦唔系用旧书啊话。 我就哇平一半喎又真系喎。咁跟住呢阿妹我就同阿妹喺度倾嘅时候呢我点啊佢阿妈佢喺度压我价买书嘅时候又唔见佢咁样。 咁 可以再倾嘅应该个价唔止7-8蚊嘅咁样讲。 阿妹就实在太唔了解佢阿妈啦就算啦。佢话$40买嗰本书俾你，桂花田都会讲价嘅。 啊，系啊，我真 係覺得咧，原來係可以講㗎。不過佢又堅 持，二手書有一個小説嘅空間嘅。 佢堅持咯。 哦。 咁跟住咧， 你有冇堅持買啊？ 我梗係冇啦，我走咯，因為佢態度唔好又唔減價咯，咁我咪走咯。啊，跟住再落去咯，我死得得翻本書咁點算咧？咁跟住 有冇後悔過？即係可能行咗去其他鋪頭，你未見到有嘅話，哎呀，作為一個阿媽，我又咁錫個女喎，阿女又爭一本書喎。總之頭先啊，$87都買，我而家翻翻上去嘅話，佢會唔會要$190先賣俾我咧？咁樣咧？ 咁啊冇，跟住咧我就再落去啦。咁啊再揾第二間，因為旺角都唔止一間嗰啲書店噶嘛。咁跟住咧，哦，又有第二個嚟 sell 我咯。哦，喂，同學。唔係，即係我唔知點解叫咗佢做同學， 因為佢個年齡你覺得係同學啊嘛，係咪？ 佢係拿住個牌咧，即 係有兩個小朋友㗎啦，你唔知咋？ 跟住咧我就話係咪有書賣？跟住話佢話係啊，我話要新嘅喎，佢話有啊，係你望下，又係一樣啦，就睇你咩書單啦，佢好似記得曬咁樣嘅喎。佢話有啊，我帶你上去，我又帶我上去。今次咧去嗰棟大廈咧 仲舊啲， 仲癲。跟住咧嗰部 lift 咧係要行咗一層，跟住先有個 lift。跟住嗰個 lift 咧即係話仲要寫住。嗱，你只可以入五个人咋，如果唔系又坏啲噶啦咁样。 咁你好惊噶，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出去同阿桂花田一齐做嘢咧，其实只不过嗱，我又唔可以怪佢啦。每个人惊嘅嘢咧都唔同嘅。嗰次我真系识咗桂花田就嚟十年啦，真系我未见过佢咁惊。佢只不过去咗一个工厂大厦嘅客 lift，sorry， 嗰个唔系货 lift， 我第一日嚟梗系货 lift 嚟嘅，细啲嘅货 lift。 其实等。其实如果部 lift 讲真，真心唔细，十个人企入去系松动嘅，咁点算细呢？但系我真系啦，开头我都会话使唔使咁啊？喂，我日日去排气都呢啲工厂大厦，我开头系秒阿田嘅，但后屘我见到佢嗰个惊嗰个地步咧，佢入咗 lift 之后咧，佢唔讲嘢，我怀疑佢有祈祷噶，其实同时间佢真系向住埲墙，唔好同我讲嘢，唔好同我讲嘢，自己个嘴度 咁咪跟住都未啊，都未啊，都未啊，四蚊 都未。真的看到他很害怕，所以這個我幫你說一句話，我後來我說陪你走樓梯的，你記不記得？我說你真的這樣陪你走樓梯的，你說阿劍不動的，願意走樓梯的，多害怕。 不過那個電梯是小的，但是很危險，他就只是只有五個人才可以站得。 舊式的電梯可能就是這樣， 他關門還要是就係嗰個人，仲要幫手拉埋對門，咁啊再上到去 咧。你點解唔叫佢攞落嚟喺下面賣俾你咧？你差啲做呢一步，你應該亂到個地步，唔知點算噶啦。 咁跟住咧上到去咧，一模一樣咯。原來咧即係唔好意思，因為我自己真係打開你同我第一次咧去啲地方買書咧，哦，咁多人排隊嘅咁樣，原來 即 係 上咗樓之後嗰啲上樓書店都好多人排隊， 好多人啊擠到水泄不通嘅咁樣咯。咁跟住咧就真係咧見到終於買到個。本书有嘅，系其实咧，我怀疑咧， 系咪新书啊？咁 我怀疑佢摆得喺度耐，跟住咧，即系因为可能经过买卖咧，都变咗二手咧，系写到九成新咧。我基本上佢好似冇打开过嗰个本书。 哦，咁有阵时我买咗嘅书咧，都系未必一定有打开过嘅。 啱啦，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咧就成功地咧，虽然系贵咗啲嘅，但系嗰本咧新过之前嗰本好多嘅， 但系就唔系$170啊， 就$203去买咗啦。 哦，买咗本九成新嘅书。 啊，系啊，但系佢系新书嚟嘅。 喂，咁就咁你睇啦，我好想知啊，因为太耐冇去过嗰啲旺角嗰啲书店嗰度睇咧。其实嗱，人都系咁多人读书啫，好多人买书嘅，应该都仲系咪？ 系啊。 有冇以前咁多书店俾你拣？定系好多而家即系要好似你头先咁讲，搬咗上楼成为一啲上楼书店咁？ 搬咗上楼，我见到喺旺角都有成三四间好多咯，都系、 okay, 啊。地铺当然 应该不嬲都有噶啦，只不过呢个就真系我太耐冇需要去买书，我啲仔又唔使买书，我啲女又唔使买书，未生出嚟系咪？ 系啊，我自己啊买咗咁多年书，我都系第一次啦，叫做 试过啦，咁系咪？ 叫做试过啦，但系都好似好惊险咁样。系唔好意思，系啊，桂花田真系会大香。你出醒咁样，我知好多同学仔啊，我见到啲阿妈都带埋啲女去噶，都几醒神。 我都可以问下我哋嘅听众啊，如果今年你哋都出到去旺角啊呢啲嘅地方度买书嘅时候咧，究竟书店嘅生意好唔好咧？有冇少到啊？咁啊，你呢个情况系点？买齐书未咧？ 皮靴好贵，焗发紧毛，皮褛加角角全部一套。名都会噏错真老痛，一班老公老爆紧燥，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睇下壁再比下有头度，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壮，焗一焗平再对个天发射。 家一直睇数据，古董车冷然其实深奥。给我这个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油就到，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我咁坚壮，各一各旗再对个天发射，癫丧变鬼个破只老礼，哦耶，一班友揸架车上山去到半山，鬼你爷爷，呢班友骗我几个玩出出火再讲。 张继聪，Davidson 啊 ，David Harrison， 系啦，讲多次， 系啊，张继聪嘅 David Harrison， 系啦，佢嘅新歌，好耐冇听过 Louis 嘅新歌啊吓，有一个字眼咧，我都好耐冇听过， 咩啊？ 偷电， 偷电，偷电， 系啦，偷电。嗱，如果我哋讲翻我哋阿妈、我哋阿嫲嗰啲年代咧， 系以前我听过偷电咧，住冇区嗰啲咧， 系啦系啦， 成日会偷政府电啊嗰啲咁啊嘛。 你真估唔到，嚟到2020年 系啦， 偷电呢两个字上咗香港嘅报纸， 我都有睇到嗰个标题，但我冇睇个内容，究竟系如何偷到电咁叻咧？ 都搞笑噶啦，讲紧嘅咧就 系 火炭嘅居屋穗禾苑，真系喺香港嗰度发生嘅。 呢、這个穗禾苑讲紧好多年， 40年啦，40年嘅历史啦。佢咧就话咧，今年原来咧喺呢个7月底嘅时候咧，就接到一个通知咧，就话佢哋有一个办公室停咗电啊。呢、这个办公室系咩办公室嚟嘅咧？就系属于啊佢哋一个外判管理公司嗰个办公室嚟嘅，咁就喺穗禾苑嗰度啦。咁就话冇电，冇电，跟住咧就点算咧？佢哋咧就被发现啦吓，原来咁多年嚟，佢哋嘅电力来源系嚟自边度嘅咧？即系嚟自佢哋大厦垃圾房嘅一个插头。靠住一个插苏同埋电线就接驳咗电力去到佢哋办公室嗰度，提供咗佢哋嗰个200多尺嘅一个嘅办公室啦，冷气啦、电灯啦、风扇啦、雪柜啦等等嘅供电嘅咁样。 系咁，但系咁佢驳到个电又供应到嘅，咁点解系偷啊？ 因为其实呢啲嘅电嘅来源咧，即系佢就系话呢一个嘅垃圾房啦，其实俾紧呢个垃圾房嘅电费嘅钱咧，就由呢栋大厦嘅法团去俾钱嘅。 哦， 但系佢哋就系呢个管理公司嘅办公室。 哦， 咁、 哦、 你谂唔谂到啊？ 系啊，明啊， 即系佢哋属于即系房署嗰边嘅，但系咧呢一个嘅立案法团咧，就当然系属于大厦嗰边啦。 啱啊， 而佢唔系求其攞个拖把入去。 偷 电噶， 我啱啱想话咧，哇，好犀利！一个插头可以有供电啦，同埋冷气， 并非咁简单。 冷气要好大嘅标噶嘛？ 因为佢系接驳咗电线，系用铜管包住，穿过办公室嘅墙身，驳入去呢个垃圾房嗰度。 佢呢啲要装修先整到呢啲嘅， 而且 加电标 唔系而家发生嘅。佢哋估计翻咧，好可能咧， 二十年前嘅， 又未到20年，可能咧就上一次佢哋咧就转换啊，就嗰阵时咧就2006年啊，14年前 啦， 商场咧就卖咗俾呢个领汇啊，嗰阵时叫领汇啦吓，开始咧公司就多咗一个管理屋苑嘅公司咧，就即系嚟到呢度嘅屋苑嗰度噶啦，所以估计咧有可能啊，偷电嘅事件 已经偷14年啦， 可能系有呢一个嘅。 咁即系 而家先突然间发现嘅？ 就系因为啊，嗰个嘅办公室冇电啊，佢哋求救咪人哋，我冇电啊，冇电啊，可唔可以去处理下垃圾房嗰边啊？我电嚟唔到啊，跟住先至发现咗，其实一直佢哋都系偷紧人哋嘅电嚟用咯、 哦。哇！如果佢追讨翻呢十几年嘅电 费，而家咧就唔同嘅部门咧，佢哋都参与紧、讨论紧同埋处理紧噶啦吓。咁、有冇下集大结局啊？我哋就慢慢拭目以待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八宗确诊个案，累计有4830宗确诊病例。普及检测计划推出第三日，截至早上11:45，大约有845000人透过网上预约登记，两日累计有超过270000人已经检测，当中近50000个样本完成化验，同当局原先表示一日最高可完成300000个检测有落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檢測樣本並非可以立即運送到實驗室，一定有時間差別。他又說，相信今日會公布檢測結果數據。中國民航局表示，由今日開始逐步恢復北京的國際客運航班直航服務，首班早上6:57由柬埔寨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除了柬埔寨之外，亦都计划逐步恢复泰国、巴基斯坦、希腊、丹麦、奥地利、瑞典、加拿大共八个输入病例较少国家到北京的航班。内地传媒报道，首班直航国际航班抵达北京的时候，有身穿防护衣服的工作人员观察旅客有没有佩戴口罩落机。首都機場要求所有入境的境外旅客在專區填報健康申報卡、量體溫以及流行病學調查採樣，行李提取和辦理入境手續亦都在專區內完成。另外，當局亦都要求入境人士集中觀察14日，以及要進行兩次核酸檢測。在台灣蔡英文總統會見到訪的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並且向已故捷克前議長庫貝拉追贈勳章。蔡英文致辭的時候說，庫貝拉是台灣的好朋友，為了提升兩地關係作出過很多努力。追贈勳章不單只代表對庫貝拉的最高敬意，亦都彰顯兩地延續友好關係、堅持民主價值精神。蔡英文說，代表團此行和台灣的交流成果豐碩，讓雙方關係更加緊密，未來在多個領域都有很大合作空間，期待有更多的進展。他又說，台灣和捷克一樣走過反抗威權、爭取民主自由的艱辛道路，台灣以民主經驗為榮，堅持守護民主防線，致力維護區域和平、穩定和發展。台灣人會持續張開雙手，歡迎理念相近的國際朋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能见度较低，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2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79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系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2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5.4，跌5.8。 腾讯控股539.5跌5.5，小米集团24.8跌9毫，美团点评265元跌7.8，圆通速递国际10.02升2.87，京东集团323.2跌8.8，吉利汽车16.84跌8.2，中国平安80.75跌5毫，友邦保险79.7跌3毫，盈富基金25.78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2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7，人民幣6.837，英磅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6。日經平均指數報23,514，升267，港金現價報17,990，跌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4.36，賣出1,945.13。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繁衍五 为你介绍波罗活的发展进程，通过电影认识更多印度文化。 被遗忘的非洲国度比亚法拉， 探访一个被消失的非洲国度，重现一段被遗忘的内战历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经文啊，唔知点解我成日喺厨房度跣亲啊！ 哎呀，七月啊，有污糟嘢啊！ 真系有污糟嘢啊，不过系油污同埋水渍啫，抹翻干净佢就冇事啦。 我仲行下咧，成日都撞到棘亲添啊！ 哎呀，都话唔吉利咯，执啲风水啦， 执就执啦，不过执好嗰啲杂物，唔好阻住嗰啲走廊同埋通道。 咁我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 食肆安全齐做足，家人开心又幸福。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你两个翻嚟啦！ 哎，阿爹， 死我啦！ 咁急叫我翻嚟做咩啊？ 阿爹，你面色唔多好、啊，又有两声咳，你见边度唔舒服啊？使唔使帮你叫大夫？ 哎呀， 大夫啊，少叫啦，妹。喂，睇我，另个头嚟过嚟啊！ 哎呀，哎你咁大力啊！ 咁唔系点睇？我平时都系咁样睇嗰个靓仔啦。 哎呀，细力啲啦，撞鬼 你！系咪唔够光线啊？先觉得你嗰啲嘛，阿爹你个面如死灰咁样，话时话。 喂，我约咗人噶，我依家好多女人等紧我噶，有啲嘢快讲啊！ 你拧翻阿爹条颈过另一边先得噶， 咁你自己拧啦， 哎呀，终于咬翻正啦！ 咁都有人扶嘅啫。 你知啦，我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啦， 我知啊，唔使你讲啦，讲废话你啊！ 呢几年我都见攰啦， 几时唔攰过啊？ 我每一次见到你我都攰啊！ 哦，咁点啊？我咪换 翻 嚟咯。 你阿妹 翻 嚟我仲攰啊！ 系啊， 我都系时候停落嚟啦。 哦， 我想享受下人生。Enjoy my life， 咁即系点啊？啫， 你两 文都识啊？ 系咧，呢两个都系时候接手家族生意啦。 哦，分身家，你早啲讲，我早啲翻嚟都仲得啦，系咪？ 大哥，阿爹，梗系想我哋一齐打你盘生意，唔好讲到分身家咁难听啦。 好似你头先嗰句难听过分身家，咩一齐打你？ 你阿妹讲嘢系好听啦，证明讲嘢好听同个样系唔成正比嘅。 阿爹，你食唔食香蕉啊？ 想啊， 连皮添啊，佢想见到个样就知啦。 两兄妹真系齐心合力啦。 哦， 呢方面阿爹都好有信心，你哋可以将间客栈打理得有声有色，咁我就安乐啦。 冇问题嘅，爹，你放心，我一定会同大家一齐好好打理间客栈嘅。 你唔好变咗打你啊，大哥，知唔知道啊？唔系打大哥。 哎呀，我锡佢都嚟唔切啦。 咁就好啦， 唔使你擦鞋啦，妹，你行开啦。喂，阿爹啊，我唔想吓、啊。 点解唔想呢？ 我唔想两个人一齐打你间客栈啊，阿妹，你都知噶啦。关乎钱银嘅嘢，好易伤感情噶嘛、 哦？大哥，我知啦，你想全权交晒俾我打理 你啊，真系想太多啦！平时你真系吓叫你读多啲书噶啦。哎嗱，好简单，我同你只能换一个，系咁。我同出面啲女人都系咁讲噶啦。 Music， 咩？ 估唔到你系咁样嘅。 啊，爹讲做咩？ 你令我再次怀疑，究竟你系唔系我亲生噶？ 你系孖住间你啊！咁耐到而家临死之前先嫁俾我， 我冇临死啊，我系临退休咋。 我 爹话自己老咋，哥、 啊、太迟啦。其实啊，你怀唔怀疑我亲生都系咁话啦。我嗌咗你做阿爹讲。咁多年武功都有路啊！嗱，你唔好谂住啊，吓、啊，嗰份身家唔怨我，我高到你想咬我都话你听啊！ 大哥，一家人嘅事何苦要周围唱出去？ 咁你唔同我争，咪唔会周围唱咯？ 我哋三口六面，慢慢咪讲清楚。 三口六面嘅怪兽嚟嘅，点讲啊？ 你唔好嘈，阿爹。 我都唔知点讲啦，你阿哥又唔肯同你合作，我又唔可以净系俾一个，咁啦，咁啦，咁啦。我在你哋两个中间拣一个去接手间客栈，呢啲唔系筛选，呢啲系阴点，你话好唔好呢？ 啊，即系咁样，即系点啊？ 即系 点 啊？你想用咩方法去拣呢？爹，你讲啦。 嗱，其实啊，阿爹，你谂乜嘢啫？你翻嚟应该系宣布啊嘛，我系大仔系咪？我仲要系你个仔，盘生意梗系交俾我，点会交过阿妹嘅咧？ 唔好嘈啦你。 我交俾你啊！我唔安心啊！我点退休啊？我有排休添啊！就除非咁啦。 除非乜嘢啊？咩？快啲讲啦！我约咗人啦，我讲咗啦。 唔好扮嘢啦，嚟嚟去都系约隔篱村阿肥妹，佢都唔睬你啦。 你理我啊，哎呀，你管理你一啲，我管我嗰啲。 嗱，除非咁样啦，你答得晒我问你关于厨房工作嗰啲安全守则嘅问题，咁我就勉为其难咁将间客栈就交俾你话事。 你头先唔系咳到死咩？仲要问咁多嘢？ 我啱啱饮咗枇杷膏啊。 咁你答唔答啊，大哥？ 哎，啲嘢冇难度啊，系 冇难度系嘛？ 啊，系啊， 好啊。 咩啊？ 我睇你啊，都系得个港字啫，大哥边识啊你？ 即系我成日同你讲咯，你出去见多啲人啦、啊。你咁样睇小你阿哥，你知唔知我出去做咗几多嘢？你咁睇小我，阿爹你即管问系， 唔使见好多人都知道你唔得啦。 我知噶啦， 我得唔得又话你听咩、 啊？ 我先睇 啊。好啦好啦好啦，阿爹成日去衙门保释你阿哥，我有咩唔识佢先得噶？ 咁系就系咯。 啊，真系阿妹你都唔好得去边噶啦。 关我事 啫，我 都想衙门，我哋成日上衙门嚟揾你嘅，你知唔知啊？ 唔好嘈啦，搭晒声啦。 阿爹讲， 哦，阿爹讲啊。 好啦，话说有个员工 佢经常喺厨房度跣亲，搞到撞伤添，仲打烂晒啲杯杯碟碟啊咁样。请问有咩方法去改善呢个问题呢？ 唉，到我讲嗰啲番语啦吓，以时啦，即系好容易。 你有以时系嘛？ 系你啊要有以时嚟撞脑。唉，员工经常跣亲啊，厨房地下梗系可能有积水同油污啦。我成日俾人跣嘅，所以我好小心嘅。唉，如果唔系啊，发生咁嘅意外嘅话咧，就应该即刻咧抹翻干净个笪地啊嘛，冇啲手味好似阿妹咁样。仲有啊，厨房地面一定要保持干爽啊，同埋咧，老板最好提供有防滑功能啊嘅鞋啦，俾嗰啲员工着噶嘛，咁先可以减低跣亲嘅意外。我呢啲做得好好嘅，你睇我啲细嘅啊，几干喘，我哋个个都，唉，冇入过呢样。 你做咩拍蚊啊？ 阿哥，鼓励唔到，又真系识啲嘢，识几只字，我以为你乜嘢都唔识添。 你有几时关心过屋企噶？阿哥识嘅嘢，你又识啲咩啊？ 你根本就时时都唔翻嚟，点关你？点心你？ 够啦！ 咩点心啊？嗌大点定少点啊？ 你两个真系咧，一个就水性杨花，一个就拈花惹草。 你讲乜嘢啊？你系咪病懵咗啊？爹， 佢老啫，佢系老懵咗。 除咗跣亲之外咧，我啲成语都讲得几好噶。嗱，你只要有个员工，我经常喺个厨房里边咧就棘亲，行下又撞到周身都瘀，点解决呢？吓？ 诶，爹，乜得你讲到个厨房咁恐怖咁恐怖嘅啫？无端端又点会跣亲撞亲呢？似乎系风水唔好，阴气重啊！ 哎、爹打个尿针啦，都真系。 咁你去厕所啦， 系咁啊？ 去搞屎啦你！ 你唔好搞到屋企地方真系污糟邋遢。阿妹啊，即系话你冇常识嘅，真系叫你去学下嘢啦，迷信到咁，呢啲叫做工业以外。跟我讲一次啊，全部咧都可以预防，同埋咧有解决方法嘅。嗱，喺厨房啊，员工啊经常棘亲，可能系因为啊嗰啲走廊啊同埋嗰啲通道啊摆咗太多杂物嘅啫。啊，讲嘢啦，做咩唔回应我你？ 我觉得你好叻，我佩服你啦， 你欣赏我啦嘛？ 但系咧，我要指正你啊，你唔好颠倒啲事实啊，系嗰啲唔系杂物嚟噶，系食材食得噶 ，OK？ 吓、啊，系柴火，系碗碟，全部都系有用噶。 哦，咁好啦，咁你唔该你行开啲先啦，因为你最冇用嗰个啊嘛，唉，摆喺啲唔啱嘅地方啊嘛，都会变成杂物噶啦，所以喺厨房啊，唉，货物应该摆好，系要整。齐，你冇听我以为我粗声粗气就唔整齐先噶，可以嘅话放埋入去储物架，一定要保持走廊啊通道畅通噶嘛，因为啲兄弟点走啊，系咪先啊？同埋咧嗱，唔好啊将嗰啲货物啊搭得高过你嗰个视线水平咁啊，起码睇得清楚嘛，咁就可以减低呢个意外发生，系咪啊？唔会棘亲啦。 犀利，我而家完全怀疑你真系唔系我亲生啊，因为你 因为亲生你唔会咁啦，系咪先啊？你肥肥啊嘛，爹我。 我唔系啊，因为咧通常就隔代遗传噶嘛，直接嗰代就肯定差啲嘅。你如果系我亲生，你边有咁叻先得噶？ 咁莫非你系想讲阿爹你唔系我爹，阿公先系我爹？ 隔代遗传啊！ 阿爹啊，你讲到我都懵咗啦，究竟系亲生定唔系亲生嘅啫？ 你唔重要啦，分身家紧要咪讲啦，做咩又唔讲嘢啊你？ 阿衰女啊，你而家话爹，咁即系你有冇你阿哥咁叻咧？ 吓，哎呀，头先啲问题啊，我全部都识答啊，倒背如流添啦。 识答你唔答， 你 抢出嚟我咪让你咯，大哥。 八爷婆，我点会生我呢两个人出嚟咁样系咁激我啊？八爷婆。 爹，你真系懵得一紧要喎，而家 我唔使付出嘅，喺厨房 辛苦啦你， 喺厨房度做嘢，经常要搬运货物。咁点样可以避免唔好扭伤同埋整亲 呢？嗱呢样咧我就知啦，搬运宠物嘅姿势唔正確嘅话，就好易扭伤腰骨噶啦。 唔系咧，你一日都话扭伤啊！你几时做过嘢？一日都瞓喺张床度，唉， 你都唔翻屋企，点知呢？真系啊！ 八爷婆佢哋两个又嚟啦， 仲有啊，我未讲完嘅，好长噶。如果咧个物件太重咧，就唔好自己一个死顶啦。好似你咁咩乜嘢都顶，应该 我系阿哥啊，梗系要咁样撑住头家噶啦，咪靠你两个，唉。 应该咧唔好一个人搬，要用乜嘢啊辅助设备，例如系手推车嚟运送啦。你睇我搭得几定当啊嗬。如果一个人做唔掂啊，就一定要搵人帮手。 我大把啊，大把人帮我啊，爹啊嗱，虽然咧阿妹啊。 答得好似好啱咁啊，但佢答咗一句嘅啫。之但系我话答得多过佢，系咪应该咧将梅山叶交俾我？我系赢嗰个啊！ 哎呀，唔使啊，你唔好再烦住阿爹啦，气都咳啦，阿大哥，我输得心服口服啦，爹，你一于将家客栈，你全部交晒俾佢，败晒佢啦。 啊，咁讲我又唔会多谢你，话你听啊。 既然你哋都讲到咁啦， 系、 我已经决定咗啦。 系点啊？ 话话吓你打，话你顺翻条气先吓。 我就交俾。 阿爹，你咪讲埋 啦。隔离啊，四二十啦，我唔会俾你两个噶。 阿爹，乜你咁样噶？点解你咁样噶？因为叫你翻嚟做咩啊？ 我叫你翻嚟， 你净系想叫我认家四二十 系 阿妈，我唔会啊。见证 你哋两个衰仔衰女。 吓、乜得咁样就收场啦？吓、即系阿大哥一个先都冇啊！我哋 你都系啊。 食肆安全齐做足，家人开心又幸福。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经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形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有。 通识六十秒， 好消息，好消息啊！ 有咩咁兴奋啊？有咩好消息啊？ 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最近推出咗新措施，增设咗留任津贴，你同我都有份攞噶。 留任津贴即系点啊？ 为咗鼓励学员接受同完成6-12个月嘅在职培训，从而稳定就业。 展翅青见计划的学员，受聘于全职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三个月就可以获得3000元的留任津贴啦。 咁之后继续留任，系咪就真系每个月都继续有留任津贴先？ 正确，之后留任每满一个月就可以获得额外1000元的留任津贴，视乎在职培训期的长短，津贴金额最多12个月，总共有12000元啊！ 咪住先，系咪全职先至有留任津贴噶？兼职嘅又有冇先？ 都有，兼职在职培训的留任津贴金额咧，就系全职在职培训的一半。 哇，正啊，真系好消息啊！等我都立即上展翅青见计划的网站睇多啲详细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黄阿鲁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33度的气温，66咧就是我哋嘅相对湿度，但系多咗一个嘅警告啊吓，包括咧酷热天气警告就今朝一早就开始响度噶啦，但 系 雷暴警告出现咗，我陪你食 lunch 就话到今日晏昼嘅3:30嘅， 都几长 啊，真系想攞支笔掉过去桂花田嗰度啊， 因为我哋咧每逢有啲报告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写翻低几时讲过，跟住我话咁快俾翻我，可能一个雷暴， 因为头先我12:30嗰阵时，我觉得酷热天气警告应该唔会走噶啦。应该都继续延长落去噶啦，系咪？咁样嘅话，我唔使落 notebook 咯，唔使写低咯，跟住就俾翻本簿啊桂花田啦，跟住桂花田就讲咗一句咁大逆不道嘅说话， 跟住话唔系，可能有间雷暴咧咁，我其实都系即系好无聊咁样去回敬佢。 我已经话你乌鸦口噶啦，我今朝就将我把缩骨遮攞起咗，因为个袋已经好重啦。今日 系啊，因为今日佢要走几转， 系啦， 佢 系啦，咁所以已经咁一阵落雨点算啦？你话 咁咪淋湿个样都系一个样嚟啦， 湿咗嘅样啊，系嘛？唉，嗱，我呢啲咧就嗱，希望大家阵间咧食 lunch 嘅时候咧，或者而家食 lunch 啦，开开心心啦，即系避过到场雨。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谂香港人咧等咗好耐。阿六合啊，佢依然都未出现啊！ 喂，但系咧，我唔明啊，我以为咧，即系当晚会咧就去讲咗咧，就话啦，晚会喺8月29日咧喺呢个非赛马日咧就重开呢、這个叫做场外 投注站。 咁我跟住话，哎呀，点解讲赛马日？咁六合彩，请问喺边度啊？喂，什么六合彩？ 我又唔知啊！嗱，就算我会话睇到呢个新闻咧。你中咗阿六合彩都好啦， 系啊系啊，做咩事？ 代表有人去攞噶，而嗰个数字咧，我系呆咗噶，咁多钱咁样。因为报道就话啦，香港赛马会喺2019至2020年度啦，录得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 即系2019年净系今年咋？即系2019至2020年。 你嗰个系咩问题？ 即系 一年计， 只系一年度。 系啦， 究竟有几？ 由对上一年嘅7700万冇人攞。急升去到8800万港元，即系有8000多万六合彩，有人中咗，但系冇人攞。 呢个六合彩系包括好多嘅细奖啊， 咁当然啦， 就好多嗰啲即系夹夹埋埋嘅奖嘅夹埋嘅奖金。 系啊，咁唔系咩啊？ 唔系，我以为有个头奖冇，又可能头奖有接8000万。 唔系啊，即系可能系碎湿湿加埋啊，大奖又好啊，头奖又好，咩都好啦。即系总之夹埋咧，喺过去一年咧，有成8800万嘅六合彩人中咗，系冇人去领奖。未讲完，再加埋，如果冇人认领嘅赛马奖金。 哦、 即系人赢咗马仔冇去收钱， 系啊， 赢咗赛马冇人收钱咧，冇六合彩咁多， 系 2800万啫。即系讲紧旧年有成1亿啊，过咗1亿嘅彩金啊，系冇人认领。 咩事啊？点解会咁嘅？买咗唔系要兑咗，唔系要攞钱嘅咁好。 唔系啊，其实我成日以为买咗就当中噶啦嘛，系咪？ 亦都有啲人會覺得我買就其實買嘅啫，都唔會中噶啦，所以就會唔會咁樣對都冇對咧？ 我真係諗唔到佢哋係冇攞到個獎金嘅原因係啲咩？過咗時啊，因為都有成六個月噶嘛，係咪啊？定係三個 月？六個月嘅佢就六十日對唔住啊，六合彩我講緊六合彩嘅彩票有效期咧就係六十日嘅， 即 係 兩個月嘅。 中咗獎之後咧就必須喺攪珠之後六十日之內咧去領取，如果咧過咗期嘅話咧彩票係無效嘅咁樣啦。 但係点解佢阿马会有冇分析下？点解会有咁多个彩池？嗱，讲紧 我谂佢唔使分析噶啦，应该开心嘅嘛。咁咗冇人去攞 七千几万，再上升到即系多咗一千万喎，系啊，一千万喎。 佢要计埋啊，14% 啊，逆市之下有得加14%，我哋谂下啦，即系好难捉摸。 喂，嗱，即系有冇朋友真系试过咧中咗，但系冇去攞，但系又跟住过咗时，跟住冇得攞咧咁样？ 我谂一定有试过嘅，但如果你过咗时嘅话，可能你都唔知道你冇对到个号码咧，直情系嘛？我每一次可能我太想中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我即系出人头地唯一嘅机会， 系高货嚟噶嘛？你买咗就要对噶啦嘛，系咪先？ 一套嚟噶嘛 ，set 嚟噶嘛，系咪？ 最后甩啊，究竟咩号码咩号码？嗱，唔系鼓吹赌博，只不过即系香港人好多香港人嘅集体。 咁呢样嘢都合法嘅，买六合彩咁样赛马赌博。咁我哋讲紧啊，马会都就做好多善事啊，帮人啦。 只系想问下呢一亿。嘅钱 会点做系咪？ 究竟佢会点做？会唔会 ？暂时应该咧就系话咧嗱，冇人攞嘅呢啲嘅彩金咧，就会拨入去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哦、okay, 就慈善机构会受惠嘅咁样。 咁、okay, 都好啦 ，OK 嘅，咁啊当做善事，可能真系有啲人当做 善 事。 可唔可以开个慈 善 信托，即系救下我啊？我都好穷啊！ 俾1%我都救。 听日再讲啦，听日好仔会翻嚟啊！拜拜。